早晨啊，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都啊不厌其烦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紧噶啦。仲有咧就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见到元朗区嘅雨势都特别大啊吓，咁啊亦都已经录得咧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噶。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希望你可以啱啱咧喺最大雨嘅时间咧，仲系喺屋企，咁啊稍后先至再出门啦。如果你而家已经出门口咧，感觉得到个大雨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啦。咁希望有件衫换下，或者有啲水鞋啊，或者着拖鞋，跟住攞对鞋翻去换啊，都系用呢啲嘅方法咧，令自己唔好噏住啊吓。朝头早嘅时间，咁啊有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其实白元浩喺度啦，阿 Vicky 都已经翻咗嚟噶啦，转头会同大家见面嘅。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5月23号星期二嚟嘅，农历咧就系4月初5嘅早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哋人生入边咧，都有好多嘅英雄人物出现，唔系话真系嗰啲 superhero。例如你嘅伯乐，例如你嘅心入边一直认为爸爸就系好厉害嘅一个人物啊。系噶，可以噶，可以咁样就系谂噶，唔系一定要拯救世界嘅。其实维持自己屋企嘅平衡，维持屋企家人嘅温暖同埋快乐咧，每一位都已经系一位英雄。好多时都会容易咧，就系怨天尤人喺度话到，命运啊作弄我。其实有阵时生活再苦啊，当有一天你回望翻过去嘅时间，你都会感觉得到有一种烟消云散嘅感觉。可能你嘅人生你会觉得唔系我好 lucky， 但系当你感觉得到咧啊，你好 lucky， 但望翻转头嘅时间，你仍然可能会觉得生活其实咪又系咁。所以无论几差嘅情况，我哋都一定唔能够自卑，要有信心，要有自信。亦都唔好放弃，我哋一定要相信自己嘅能力，持续嘅努力，坚持，将来一定会越嚟越好。当我哋拥有更加多嘅时候，当我哋懂得生活，我哋就要学识一样嘢，学懂珍惜啦。所以今天嘅你系处于边一个嘅人生嘅阶段呢？就让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成为大家心目中嘅英雄人物，每一个人都系成为屋企人。对方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世界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辩风霜，现时风霜，莫磨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幕是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今天清清楚楚那气 在坚守，要见尽增长。百亿再上飞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亦向但亦再上。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雷满天翱翔，力量照唱，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百亿再上飞天变海角，发光发亮，就用这身飞出去，哪会知风向，没有悲伤没有忧伤，用我声响令你欣赏，就算勉强亦会牵着我这个儿女，只管争取亦留亦再上，中粒粒闪闪似分掌。 朝早6:15的早上，温妮鲍之伦，飞鸟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等白元浩小白同大家先睇睇个天气预测先。多云，早上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的北风。稍后东风增强的，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咁啊，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骤雨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啊。咁啊，留意嘅咧就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啦。嗱，元朗区嘅雨势特别大嘅，并且已经录得咧就系或者吓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咧就严重水浸噶。咁朝头早嘅时间，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出现紧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啊！睇呢个天气版咧，今日朝头早都非常之多嘅预示俾我哋啦。啲文字咧，由于咁多嘢讲，啲文字变得细，咁我得到有少少厌眼嘅感觉。好彩读到啫。好，题外话完啦，跟住咧再睇睇报纸咯。呢个咧就系关于咧我哋眼睛嘅问题。嗱，随住人口高龄化啦，黄斑病变啊，咁啊个案咧就系数字年年上升，即系嗰啲黄斑点病变啦，俗称就系咁讲啦。大部分嘅患者其实都系长者嚟噶，咁但系其实黄斑病咧系非常之多样化嘅，咁啊部分亦都会影响到年轻人啦。有啲咧其实仅仅只系得15岁，咁所以咧有啲医生啊，佢哋都会话到啦，啊其实任何年龄都好啦，千祈唔好忽视呢一个问题，特别咧系一啲有心近视啦、糖尿病等等嘅高危人士，需要咧定期揾眼科医生检查大家嘅眼睛。今日见到眼科学会同埋眼科医学院啦，都指出啦，随住人口高龄化啦，呢一个嘅黄斑病变咧，咁个数字就上升。虽然大部分咧都系长者，咁但系见到咯，就系头先所提及过嘅，譬如心近视、糖尿病嘅朋友咧，都一定要留意住。 十年之内增加咗超过咧就 1.5 倍噶，咁啊都系非常之需要咧就系正视嘅一个问题嚟噶。由于黄斑点病变啦，咁啊会令到患者视力模糊，咁啊眼前嘅景物咧会变形啦、扭曲啦，中央视野咧亦都会缺损等等噶，对于生活咧系会造成一个极大嘅影响。咁所以咧就成日提住大家噶啦，一定要定期揾眼科医生检查。咁自己咧就唔好谂住，哎，眼系咁噶啦，睇睇下就个个人都有问题噶啦。咁你都唔想成为有问题嗰位噶。好啦，根据翻眼科学会嘅估计啊，全港大概有500,000人咧系患上老年黄斑病变嘅。啊，随住长者利用一啲嘅叫譬如智能装置啦，日渐普及啊，患上呢一个黄斑病变嘅个案咧系会上升嘅，即系用我哋嗰啲。智能电话啊，或者系平板咧，由于个光度啊吓，咁所以咧即系会有出现呢啲嘅问题嘅。咁啊，年纪亦都话到就系患有嘅朋友啦，心近视啊、紫外光等等，其实都会有所影响。咁啊，我自己都想自己只眼睛咧系好啲嘅，咁所以定期检查或者多啲留意住自己只眼嘅状态咧，都非常之重要。嗱，黄斑点病变嘅成因好多嘅，客观嘅因素包括咧就系年龄增长啦，即系人越嚟越大啦，嗱，家族嘅遗传啦、种族啦、高度近视啦、高度远视，另外记住啦，吸烟啦、脂肥啦、紫外光嘅影响，或者血压高、胆固醇高、心血管病或者系西化嘅飲食习惯，都比较上容易咧就系患上黄斑点病变嘅。咁我啊希望自己健健康康，所以咧我都会多啲留意呢啲嘅问题噶。朝早嘅时间啦，嚟到6:20，揾嚟郑欣宜，我所看见的未来。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圆。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早晨，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冇错，星期二嘅晨光生活百事有 Vicky 喺度。好大雨啊！今朝翻嚟嘅时候咧都好大雨，不过好彩冇湿嘅，因为着咗水鞋。落雨天咧总系会令人带嚟唔少嘅不便噶。最烦嘅咧就系洗衫嘅时候咧晾几日咧都好似落唔干咁样。即使晾干咗啊，都会有阵噏味。咁点样咧先至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呢？咁有啲人咧就会选择用干衣机啦，但系未必个个屋企都有噶嘛，因为我自己都冇。不过其实生活上面总系有好多方法咧去解决问题噶，例如就系用纸袋同埋风筒咧都可以自制一个小型嘅干衣机。而实际的方法咧，就是将啲衫、将啲袜啊、将啲底衫啊咁样放入个纸袋入面，然后咧就捉紧住呢个纸袋嘅口，用风筒将啲热风吹入去。咁点解系用纸袋呢？就是因为纸袋咧唔系胶袋啊，佢可以咧有助散出呢一啲湿气，从而系加速呢一个烘干嘅时间。而除此之外咧，湿嘅衫上面咧，只要我哋放一块布喺度啊，干嘅布，跟住然之后将啲衫同呢个干毛巾同时间拧埋佢，拧到咧滴唔出水啦，咁样咧都有助咧就系帮手带走啲水分噶。咁如果啲衫已经干咗一大半啦，亦都可以咧借助烫斗嘅高温，将余下嘅水分咧尽快蒸发。如果想啲衫快啲干嘅话，最紧要就系通风啊！而晾衫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将啲衫啊保持一个拳头嘅距离，尽量咧唔好晾到密密麻麻咁样。亦都可以运用呢个铁衣架嘅可以扭曲嘅特性，将啲衣架咧可以向前向后咁样扭，然后将衣架变成一个立体，晾衫嘅时候咧前后身就唔会黐埋一齐啦。希望大家呢几日晾衫嘅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着到想着嘅衫啦。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画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 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 嚟到早上嘅6:29啦吓，咁啊揾嚟一首嘅作品啦，嚟自张敬轩啊，《隐形游乐场》。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进行会谈，讨论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问题。拜登在会面开始的时候说，他对会谈会取得一些进展感到乐观，而麦卡锡就说他同拜登星期日的通话富有成效，并且认为他们可以找到共通点。不过两个人都说他们仍然存在分歧。而在会面之前，麦卡锡重申削减开支是达成协议的框架，但是他认为谈判正是走上正确的道路，而要避免债务违约必须要在今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财长耶伦再次去信国会，重申如果国会不及时提高债务上限，极有可能最快在6月1日发生债务违约。他又说财政部的借贷成本已经上升，敦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批评中国限制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产品，说美方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他认为有关行动和中方坚持对外开放和致力提高监管透明度的主张不一致，美国商务部正是向中方表达美方的关注。美国商务部之前说中方的限制是毫无事实根据，美国将会和盟友合作解决中国对内存晶片市场造成的扭曲。中国网信办星期日说，美光科技的产品未能够通过网络安全审查，要求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停止采购美光产品。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一支破坏小组潜入别尔哥罗德州格赖沃隆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8人受伤，俄方正是采取措施进行清剿。州长格拉德科夫宣布，为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即日起全州进入反恐状态，并且实施特别管制措施，包括核查个人身份、使用炸药、放射物质和生化危险品的企业要暂停经营活动。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已经知悉事件，发言人认为乌克兰是企图利用破坏行动转移人们对巴克穆特局势的注意，强调俄方有足够力量和手段对付这些破坏分子。乌克兰当局否认与事件有关，反指是俄罗斯的反政府组织策划袭击。一个自称俄罗斯志愿军团的组织就在社交平台宣称他们再次成功潜入俄罗斯。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指派阿里雷萨·伊纳阿提出任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报道说，阿里雷萨曾经 是曾任伊朗外长顾问、外交部波斯湾地区司司长。伊朗和沙特早前在中国的斡旋下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并且互相重开大使馆。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朝早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7:30。咁局部地区有一个大雨报告，就是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个手机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联系 香港， 香港 95年，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俊彼得。我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就是骚动音乐，因为他两个都很好笑好分裂。每一次跟我们做访问呢，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访问，时光是过得很快的。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6:36啦，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啊，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即系都研究一下呢个问题，就系我哋有阵时食饭咧，咁啊，而家即系好方便啦，送餐服务啊，即系因为呢、這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嗰啲叫外卖服务咧就好劲。以前細個咧外賣咧就唔係好犀利嘅，即係就算你打電話落去叫定咧，其實都唔係好多人會用呢啲方法做嘅、嗯，都有嘅，但係唔係話冇而家咁普遍。 嗯，細個係真係少啲外賣嘅，我想話、嗯，但係自從咧搬咗出嚟之後咧、嗯，就經常嗌外賣啦。 咁、哦、你個 case 係因為你細個嘅時候你阿媽住嘛， 冇錯， 係啦，咁啊而家就少咗阿媽住啦，要自己負責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嗰啲外賣平台嗰度咧，其實可能大家都知道，尋日咧就最新有一個新嘅外賣平台咧，咁啊又嚟咗香港啦，咁樣呢、這個就內地嘅。 嗯， 咁啊內地方面咁當然佢就即係用翻佢哋啲字眼就好火紅火熱啦，好、受歡迎啦。咁喺香港咧，其實佢哋而家咧就睇翻啲報道，其實佢都係佔咗幾區，主要幾區嘅工作都係嗰啲油尖旺嗰啲 friend。 嗯， 係啦， 即係多人啲嘅。 係啦，當係一個試點咁樣。咁、所以我咧亦都係沒有咧就係、order 過啦。咁但係咧佢即係佢嚟咧，只不過係諗住分一杯羹又好，或者打開嗰個市場都好啦。咁、我就唔理啫。作為消費者咧，我就希望就係睇到嘅咧係有更加多嘅選擇。 嗯， 然後咧我哋就可以攞更加多嘅著數。 嗯， 即係用最平嘅方法去到 order 到嘅食物就最好啦。咁樣 唔知呢個新嘅上市，即係呢個新嘅公司啦，即係佢會唔會喺一啲即係喺呢一啲取消訂單啊呢啲上面做得好啲？因為自己我曾經咧都有嗌我呢啲外賣嘅時候。 候咧，發覺佢哋餐廳嗰邊咧，如果佢哋做唔切啊，或者各種原因，佢哋取消咗訂單之後咧，原來係冇任何噶通知噶，即係佢唔會打俾我啦。然後咧，佢只係喺個你要開個 app， 你先知道哦，原來對方取消咗。咁我就試過嗌一個好多人嘅，即係好重要嘅時間，嗌好大量嘅餐廳，好大量嘅食物， 好大量嘅食物， 係啦，好大量嘅食物。咁一早就訂定噶啦，前一日已經 order 咗噶啦。咁然之後啦，過咗個時間，然之後我就咦點解仲未有電話打嚟嘅？應該差唔多到噶咯喎。到我開翻個應用程式睇先知，原來佢一早取消咗。 哦， 咁就係要自己 keep 住 check。咁但係佢又唔會有任何嘅補償啦，又唔會有任何嘅通知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唔係做得咁好嘅。 咁、你個經歷真係唔好喎。 係啊，唔好啊。 係，其實而家好多嘅服務都應該咧會越嚟越好噶啦。咁、如果你話佢因為呢一個內地嘅叫做品牌嚟咗香港啦，咁、我見到其實。另外本身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了一段時間的品牌、其實都有很多相應的措施的。 都擔心了。 是啦，都擔心啦。我昨天不是跟你講了，其實有些 app 呢，其實它已經在做一些特價優惠的。他們都是自己跟餐廳呢去到傾的。即是我見即有時八點半我們都講優惠，但未講到，那我就偷步講一下啦。因為那些 app 呢，其實大家一按的時候呢，通常你可以自己選擇一個選項呢，就是自取嘅，你唔好要佢送，自取。咁你發覺原來佢入面嗰個優惠咧係不一樣嘅。咁、好似例如我嗌米線咁樣啦，舉個例，咁我嗌幾碗嘅，咁屋企人一齊食嘅，咁原本原價咧就可能係二百幾蚊，咁佢每一日嗰個 offer 咧，每日俾你嗰個折扣優惠咧，可能不一樣嘅。 都唔一樣。 係啊，咁我就見到譬如尋日就做緊六折，可能前日就做五折咁樣嘅。咁我就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原本當你二百蚊落樓嘅一個外賣，你就變咗係。$100你就可以落樓啦，咁我覺得喂，係啊， 抵喎、 啊。如果你問我嘅話，係真係抵嘅。咁但係呢啲就大家自己揾啦咁樣。坊間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方法咧，係買到同一樣嘅 product， 即係同一樣嘅食品或者商品，而個價錢咧係可以平好多嘅。咁呢啲就大家要即係精明眼咯，自己去揾啊。咁啊有呢啲錢慳咗嘅，錢慳咗嘢自己嘅，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試一試。最緊要就係市場咧有多啲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服務啊，等我哋可以選擇。咁佢哋覺得個市場有咁多供應者咯，咁佢哋自自然就會減價。 做好啲啦。 係啊，咁我試過有啲嘅經歷咧，就喺內地嘅。咁我諗住order 定啦，咁但係發覺咧，原來一 order 我要等成一小時。 哦。 咁我就唔等啦。咁我就直頭咧同翻個行去餐廳，我唔識啊嘛。行去餐廳嗰度就同餐廳啲人講：呢個 order 咧幾多號 number， 我唔要啦，我真係等唔到啦，唔夠時間。咁佢哋咧就好爽。佢哋就话：，冇问题啊， 咁好啊， 啊你个订单我即刻帮你取消，跟住嗰个payment咧，即系个价钱就会自己去翻你喺边个应用程式俾钱嘅，就会自己去翻嗰度就扣翻钱俾你。 好好啊， 系啊， 因为我都系咧，就系、是、又系试过啲唔好嘅经历咧，就系、是、当你点餐嘅时候咧，譬如时间上面咧、我就可能拣错咗，开头冇怀疑，咁跟住然之后已经付款，跟住先，咦？我未揀時間喎，咁樣咁即刻就打去，即係揾咗好耐。我係直接係唔係透過嗰個應用程式，我係用自己其他嘅方法 search 翻嗰間餐廳嚟到去同佢講，咦，我可唔可以改翻個時間？其實我真係遲少少就 OK 㗎啦，咁樣咁因為我都係上網俾錢嘅，咁樣我都俾咗錢，佢唔會呃佢啦，咁樣咁佢就唔得㗎，因為而家透過嗰個應用程式咧，其實係唔能夠有呢個功能去做一啲調整，即係取消都唔得㗎。但係你啱啱你話取消都得啊嘛。 系啊， 即系无论有任何嘅更改，啊、你只要系落咗就系落咗噶啦。咁、如果你话啊，我讲唔切啊，我想取消都冇噶啦，你就要照局俾咯。 系咯、啊，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谂啲应用程式啦，最紧要就系弹性少少，系啦、 等都好，系啦、好啲啦， 等啲消费者可以即系更加灵活咁样去运用个时间，咁大家用得舒服咯，咪、自然而然用佢哋啲嘢咪用多啲咯。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年，

我都中意噶，其實米線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好多選擇自由咧，即係中意食乜就揀咩啊咁樣，所以都有陣時會去下噶。 啱啊，其實咧我自己喺細個同年輕時代咧，我就好少食米線嘅，咁通常都係牛腩河啊、魚蛋粉啊呢啲比較多嘅。咁但係咧，自從個人拍拖啊，跟住而家結埋婚仔又有嘅時候咧，發覺咧就屋企人都中意成日選擇呢啲米線。我發現原來好多男仔都係以前唔食米線，但係而家就因為另外一半咧。就食多咗米線，同埋食下食下都覺得好似食慣咗有米線都 OK 喎。咁但係你話係啦，咁但係你話米線咧本身一碗嘅米線，我哋應該點樣去到選擇先至係為之健康咧？嗱，米線自己本身係算唔算健康嘅粉面類嚟㗎？ 唔係米線嚟講嘅都屬於係健康嘅粉面嚟講咧，就因為佢低脂嘅。咁但係你話佢如果對糖尿病人嚟講，佢始終都係一啲白色嘅面咯。我成日都話白色嘅面咧、哦，通常都高升糖啲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對於糖尿控制嘅話，咁呢個米線就未必係好適合。但一般人嚟講嘅話，米線啊、米粉啊或者生面啊等等呢啲啊、奶粉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去愛嚟。代替炒粉面飯啦。 哦，咁如果你話驚升糖指數犀利嘅話咧，咁仲有啲咩選擇咧？又食呢一類型嘅粉面嘅話？ 咁其實如果升糖指數呢個係較高嘅話，唯有就係即係真係要好好控制個份量啦。因為個米線其實都幾多下噶。咁所以有啲人咧都會喺即係 order 米線嗰陣時話我要少米線咁，尤其是女士，因為都唔止一碗嘅，比起一碗嗰啲嘅即係魚蛋米嗰啲，佢係確實大好多噶。 我自己咧都知道自己係食得唔健康噶啦。一入到啲米線鋪嘅時候，我平時會點樣嗌咧？其中一個嗌法咧。咁啊，當然我就嗌呢一個大辣或者特辣啦，咁啊已經離譜噶啦。嗱，我知道一陣先講我有咩問題啊。 咁食得辣㗎你？ 係啊，我好食得辣㗎，你千祈唔好約我食嘢啊，咪咪，因為你會後悔㗎。好啦，咁啊，除咗嗌特辣或者特辣之外啦，咁我亦都會有陣時會嗌呢個豬大腸啦，同埋呢個豬肚啊，或者加蘿蔔嘅。咁我覺得呢幾款咧。都唔錯，或者有陣時候我會選擇雞肉同埋墨魚丸，咁呢幾款我都係走唔開嘅啦，咁都覺得係幾好食嘅。咁係咪好啦？要等咪咪講啦，係咪個唔健康嘅情況係咪都相當嚴重呢？ 係啦，你都幾極端啦。即係你嗰啲雞肉啊、丸啊嗰啲咧，都尚可。突然間一會跳到去豬大腸啊， 豬肚 嗰啲咁係啦，又咁 heavy 嘅，咁好極端化。咁、其實首先咧都要睇咗最緊要最多嘢嗰個咧係個嗰個線同埋個湯啊，米線同湯啊。系啦，咁如果你话咧清汤嗰啲咧，其实一碗即系都做过一啲嘅研究，会睇见大概都有成300几卡路里嘅，都差唔多一碗嘅鱼蛋米噶啦，净系个米线加汤系啦， 未有送噶，净系米线啫， 未噶，清汤噶咋，咁如果再酸辣嘅话，而家好多味噶嘛，咁酸辣就会再高啲啲啦，佢都仲未系好油，但系转到你可能你嘅特辣 麻辣嗰啲啦， 麻辣嗰啲就一针。加多两三百卡路里上去， 哇咁多噶，两三百噶， 因为系麻辣油啊嘛， 系、哦，哎呀，我都谂住系多噶啦，但我冇谂到二三百，咁啊即系等于食咗两碗卡路里， 系啊，因为个油份真系其实确实几劲啊，佢碗汤咁大，我要浸晒面头嗰个碗嗰个位置咧，成个圆形位置要见到有油噶嘛，嗰度都唔少油，一茶匙咁加上去， 哎呀，咁点跑步都冇用啦。 嗱，確實係㗎，呢個再要加埋嗰啲豬大腸啊，咁咪就更加高，因為豬大腸始終都脂肪一定高㗎，你有陣時都會見到佢清未唔清得曬啦，咁又係內臟啦咁，係啦，咁所以其實食米線嘅話咧，有陣時我都講可以好好，因為好嘅話佢可以揀啲好似你所講嘅雞肉啊呢啲啊，或者腐皮啊等等呢啲嘅健康食材，啲魚蛋又係都可以嘅，咁甚至乎可以加埋菜，咁但係你稍一不慎去揀咗一啲。你非常之喜好嘅极端化咗就系即系麻辣汤底啊，或者又要加腩肉啊，又要加豆泡啊等等呢啲加上去嘅话，就变咗好犀利啦！ 哎呀，相 差已经至少有两倍嘅卡路里嘅分别啦。 有阵时太太咧仲话：，唔好咁寡啦，不如嗌多个口水鸡啦。咁就应该冇啦，嗰日全日唔好食嘢添啦，应该。 係啊，所以要好清楚，即係我哋會講最好嘅話咧，有時你嗌個清湯麵，清湯米線，咁跟住揀你要食嘅食材啦。咁、譬如好似雞肉啊，或者啲魚丸、麥丸啊、牛丸啊，甚至乎有啲腐皮餃子啊呢啲。 蘿蔔咁都得係嘛？ 係啦，咁蘿蔔呢啲係另外蔬菜，因為我哋咧食嘢要均衡，所以首先就係、碗米線就係啲澱粉質，跟住之後我嘅蛋白質喺邊度嚟呢？咁就係我頭先所講嗰啲丸啊、餃子啊或者雞肉啊呢啲啦，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就要揀菜類啦。咁菜類嘅話，呢啲咧我都有啲人教我，我佢哋仲食得健康過我，就係佢話蘿蔔嗰啲我放落去，但如果係菜嗰啲咧，我唔放啦，因為個湯始終油啲，我另外叫佢加碟菜啦，咁就清啲啦。咁係啦，呢啲就佢哋嘅食法係啦。咁而如果你想要辣嘅話咧，有陣時佢有得筆或者叫佢分上，咁你自己可以控制落幾多落去。咁甚至乎你話我都多㗎，我照樣落好多。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你會賺咗嘅，自己落嘅話，就係、你賺咗佢浸嗰啲所有面浸同埋啲食材浸喺嗰個麻辣湯嘅時間，因為越浸得耐係連啲食材都越索油索得多咯。 嚇、哦！是啊是啊，所以有阵时浸耐咗嗰啲米线我会觉得好似好味咗，就是因为佢味道浓咗。 冇错啦，所以你可以自己叫佢俾个麻辣酱你，或者你自己加，咁等你可以自己自由控制究竟要几多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真係佢出嚟你见到有酱之余有啲油射咗出嚟，你未必可能会话我连啲油都倒埋落去啦咁囉。咁都係一个第二步驟會有少少改變咯。 咁而家坊間嗰啲，譬如米線同埋呢個車仔麵，我諗即係個營養都係咁上下計法㗎啦。因為其實啲配料咧，我覺得已經差唔多。 差唔多啦，車仔麵就會多埋有雞翼尖啊，或者有油麵啊呢啲咯。咁呢啲又係一個即係油麵就真係成個麵溝曬油噶啦。咁所以佢會令到成個麵會肥膩啦。咁而雞翼尖咪即係食皮為主啦。咁係啦。咁呢啲又係會加重咗成碗麵嘅卡路里啊，同埋啲油份嘅負擔啦。咁咯。 咁如果我見去一啲米線咧，即係大家都知道點樣去選擇一啲健康少少嘅食材啦。其實都好簡單，都係嗰三幅皮。但係呢，如果我又想再加呢一個嘅雞翼啊，同埋佢好多嗰啲皮蛋啊，嗰啲呢其實全部都係用油啊，或者用油炸出嚟，係咪都係唔建議食太多㗎？如果咁樣？ 是的，因为始终他们那些即是你可以说他不是猪油、但是即是换来是花椒油那些去给一些那些麻辣的感觉啦、但是始终都是油份的东西，你说皮蛋的那也都是一些我们叫千年蛋嘛。咁佢係一啲加工食品，咁其實佢鹽分本身都非常之高，咁所以都係一啲大陷阱嚟㗎。咁雞翼嘅話，你睇返囉，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食嘅，睇下有冇朋友同你一齊食，譬如一家人嘅，咁一人食隻咁都可以嘅。咁或者就喺你碗粉嗰陣時嗌少啲即係材料囉，譬如你又唔好食豬大腸啦，如果你想食嗰隻雞翼係啦，咁就唔好話一下子全部擺晒啲好油膩好 heavy 嘅嘢落肚啦，咁即係適量地去自己平衡下囉。 係咁，頭先即係啱啱開始同 Mimi 傾嘅時候我都講咗，其實我都食得辣啦。咁如果我又想食得辣嘅，但係又唔想話咁多油嘅，我會唔會咧喺辣椒上邊我就唔好用嗰啲花椒油，真係一條圓條辣椒，可能切粒粒咁樣放落個碗面嗰度，咁樣嘅辣嘅方法就會可能會瘦啲，會唔會噶？ 哦，咁呢個一定好大分別，因為如果新鮮嘅辣椒嚟講，我哋呢啲係叫做健康嘅香料，你係可以即係放落去你啲食材度，但係都係建議注意個辛辣度啦，都唔好太辣咯，因為始終太辣嘅話，會刺激咗個腸胃啊、啲胃酸啊好多呢啲，咁失去平衡嘅話，都會導致到好多啲健康上嘅問題咯。咁所以都係辣得嚟都係要合理地辣，就唔好話我好食得辣，我要去挑戰。十辣廿辣咁样咯，系啊！ 但如果好似我呢啲咧，都已经咁多年啦，都系食咁辣嘅，咁有冇得救噶？我仲 自己要好努力地同自己讲，开始唔好食咁辣咯、 慢慢调节。 因为一路路年长，所有嘅消化，好多身体嘅调节啊，咁都系变得弱咗啦。咁同埋其实咧个味蕾。是可以有调整嘅，即系好似以往我见我有识嘅人，佢哋即系要。 追求翻健康飲食，調節翻啲嘢，味道可能冇咁濃啊，冇咁多汁醬。咁久而久之食食下慣咗，佢哋再食翻以前好中意食嘅嘢，佢哋會話：哇，咁鹹嘅，或者咁濃嘅，或者哇啲雪糕以前中意食嗰啲甜得咁厲害嘅咧，咁就係因為個身體慢慢去適應翻一個冇咁濃烈嘅味道咯。 嗯，咁啊可以自己調節，哇！呢個都好神奇啊！所以唔同年紀嘅人咧，佢就算食翻一啲嘅食物咧，佢話誒，佢哋嘅公司咧偷工減料啊，冇以前咁好食，其實改變嘅可能係自己喎。 都系噶，你可能有都听有个有啲人讲饮酒都系，以前好饮得噶，哎呀饮少咗之后，而家喂饮几罐就醉啦。以前我可能十几廿罐我都未醉， 酒烧机咁啊。 冇错啦，就系其实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啲嘅调节能力嘅，咁所以即系你有心去唔好食咁浓，唔好食咁辣嘅话，其实系做得到，但系就唔使话极端到我完全戒晒辣嘅。如果你话诶我都冇严重胃病或者一啲嘅严重疾病，咁其实适量嘅辣或者用新鲜辣椒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 咁我开始选择咧多少少新鲜辣椒啦，以及就算食米线咧，我决定由呢个特辣大辣。減到去中辣先，慢慢調節， 逐步 、嗯、好，咁啊，聽眾同我一齊加油啦嚇！唔該曬 Mimi， 今日講住咁多先，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先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咁啊出边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啊，而家去到暂时啦，暂时去到今日嘅早上9:30嘅。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都系要。特别温馨提示，元朗区嘅雨势特别大啊，咁啊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嘅。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既然出边咧真系叫风大雨大啊，又有特别水浸报告啊、雷暴啊咁样，会唔会影响到呢个交通方面咧？咁啊，即刻揾我哋嘅交通女神 Didi 出嚟先。早晨， 早晨啊，小鹏， 硬系要揾啲位踢踢， 系啊，咁都好嘅，开心下系嘛？ 开心，开心、啊。 虽然系咁嘅天气 ，Queen of Traffic 系冇错，但系唔会咯，都系大家咧都留意一下。啊，冇錯，你講得好啱，因為新界大雨嘛，所以新界某啲地方今朝早咧都早咗塞車，咁、就係例如咧元朗嘅紅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啊，咁、都開始有車龍噶啦，就係元朗嘅紅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翻屯門方向啦，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係行車緩慢嘅，咁、另外而隧道方面咧都係行上啦，咁啊公主道過海咧今朝就早咗有車龍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就擠塞，咁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咁另外啦，油麻地咧彌敦道由於有工程啦，咁彌敦道南行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交界啦嘅左邊線咧，即係慢線咧，仍然咧係需要封閉嘅。咁但係經過咧就要小心。交通消息暫時就係咁多啦。 早上嘅時候大家都會因為呢個落雨咧就放慢咗腳步，特別元朗啦，元朗咁大雨，啲人梗係要慢慢揸啦。 係啊，我今朝翻嚟嘅時候咧真係好大雨嘅，咁個司機咧都开得好慢，见到啲车都系大家都慢慢嚟，慢慢嚟咁样嘅。因为大雨到其实开个水杯去到最快咧、其实都系真系隐隐约约见到条路嘅啫。所以大家落雨揸车真系小心， 系啊， 要加倍啊，真系知唔知加几多倍小心啊？不过好得意啊，局部地区性大雨。头先我喺九龙塘地铁站咧就落好大雨啊，点知上到广播道咧冇雨，系完全唔需要担遮。 所以同一個地區，咁大家都要唔好諗住，哎呀，我見到我喺九龍塘即係喺九龍塘廣播度出，一毛遠唔大遮啦，哇！點知落到地鐵站，肯定揼到濕曬、嗯，所以一定要咧預備嘅雨遮就方便好多啦。 係、嗯、啦，咁大家留意住啊，咁最緊要就係安全車速啦。咁如果你話落雨嘅時候就。保持一個更加多嘅行車距離， 係啦，最緊要保持距離，唔好黐住前面嗰架車，咁就安全好多。 咁啊，如果真係太大雨咁，大家都要著翻啲車頭大燈喎，咁啊方便睇嘛， 因為能見度太低啊， 係啊，方便其他人睇到你啊。 冇錯， 大家都知道你自己睇啊，可能睇到嘅，但係人哋睇唔到你啊嘛，咁忍者咁樣做咩？ 總之真係，你睇下頭先你報咗咁多嘅警告啦、啊、有黃色暴雨警告，又大雨警告嘅，大家真係要加倍小心咯。 係啦係啦， 如果覺得今日好攰嘅話，不如咁啊，唔好揸車咯，搭公共交通工具咯， 係 咪先？精神嘅嘢好緊要嘅揸車。 係啊， 既然咁大雨又要嘥咁多精神，算啦，不如搭公交啦，公共交通工具。 仲要額外花精神落雨揸車，係 啊，要特別留神。 咁啊，水撥撥下撥下咧，撥到人都 頭都暈係嘛？ 好容易，好容易撥到人都懵嘅。有啲人真係會覺得 哇， 好大雨，唉，睇唔到啊，我睇唔到啊咁樣。 咦？咁係咪即係話阿小白係咪即係話，如果咧脾氣好燥嘅人咧，就千祈唔好咧喺啲咁嘅天氣咧揸車啊？ 係啊，千祈唔好揸車啦。咁啊，自的士啦， 或者坐翻交通工具啦，坐好多港鐵都好方便啦。 係啊，係係。 最緊要係乜嘢啊？唔需要揼濕。 系 港铁里边，哇，几好啊！喺 最近即系搭呢一个港铁嘅时间，见到大埔墟站咧都开始加装呢个幕门咯。 系一系一路陆陆续续加装， 系啊， 咁都好嘅。 几好几好，即系一见到啊，又安全咗啦咁样，同埋个感觉与时并进。 系 啦，即系你个个站都有幕门，唯独是自己成日出嗰啲。大埔啊，嗰啲又冇啊，咁样沙田都好似未装系嘛？我另外一个唔记得咗，沙田好似未装， 系啦。马场嗰边就装咗，陆陆续续装咗。 系啦，马场我冇去嘛。 啊、你咪去感受一下咯，不过唔使，你迟啲大埔都有啦，唔需要感受，你自己都感受到。 系， 慢慢逐步逐步嚟啦。咁、都系讲一啲巴士线咧，同大家讲咧，几好噶。依个就系九龙巴士线啊，9296C 就系将军澳嘅常德村至到长沙湾嘅海盈村。咁、服务时间咧提早咗，咁、就提早到咧头。班车咧系会6:20，即系6:04就会开出。即系依架车咧就系每日都有嘅，唔系净系朝头早同繁忙时间。 就是、一班嘅咋嘛？ 唔系，由朝早到夜晚都有 嘅， 系啦。经常喺旺角见到呢架巴士。 系啦，但系佢就提早咗。点解会讲咧？平时就冇咁早嘅，而家就提早咗6:04开头班车。喺长沙湾嘅海盈村开出，星期一至五啫，提早就6:04啦。但系星期六日咧头班车都有噶，6:08，即系迟四个字。咁大家如果想搭头班车咧，记住星期六日公众假期同星期一至五嘅时间就唔同嘅，咁、但系将军澳常德村开嘅咧仲早，系每日嘅5:10啊， 哇， 好早啊， 但系 系啊，咁啊由5:10至到夜晚11:04都有，一个就 车长都辛苦啊，呢啲 系啊，同埋最主要系辛苦咩？讲俾你听，依个车程咧都几长啊，系差唔多70分钟，一个钟头两个字啊，行晒啊，一个钟头两个字，佢会经边度咧？经将军澳隧道、观塘道、新蒲岗、九龙城、何文田啦，同埋旺角、深水埗嘅，咁啊行晒全程咧都要差唔多一个钟头两个字嘅。咁但係每日都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啊，平時搭開架車好緊要噶，我同你講，有時搭頭班車咧，真係好多人噶。 係啊， 超多人啊，真係。係啊，個個都講，我哋真係好好彩咯。廣播道咧，以前咧係頭班車係7:00噶嘛，我唔知有冇同你哋 有啊有 七點鐘，哎呀，我趕唔到頭班車咧，因為你搭的士咧，最主要喺你未必一定截到啊，你會好驚。但你知啊，如果小巴咧，佢哋會好準時咧，同埋巴士都係啦，咁會好。好拿捏到啊，拿捏到个时间。咁而家佢提早到6:30咧，哇，真系开心，可以搭到6:30嘅车。 咁梗系啦， 非常之准时。 就算系我啲咁山卡啦，即系我住好山卡嘅地方咧，我朝头早其实有阵时我知道噶啦，但系啲小巴咧，19座位嗰啲，即系第一班、第二班咧，基本上都系啲附近啲村民咧会上晒，一定系呼住走噶。 系啊，咁好彩我有啲细，你知啦，每一年嘅暑假我哋都有实习生噶嘛，咁我就唔知道啦，因为恒常都冇车搭噶嘛，咪成日都要同人哋争喺乐富截的士翻上嚟咯。跟住咧有一日咯，個實習生同我講，佢話 ：Didi， 你知唔知道九龍塘咧頭班車咧係6:30啊？我梗係唔係啦，7:00啊，點會6:30啊？佢唔係喎，係有喎、 啊。 跟住佢講咁啊，梗係真係有啦，佢唔會整蠱我啦。跟住我真係第6:30。 佢點敢整蠱你啊？ 嗰陣唔會嘅，講下有時唔係整蠱嘅，講下少咯，係咪先？咁跟住我見，跟住佢講完之後，我第二日就去答啦。跟住咧問個司機，個司機話：，我哋實施咗2個幾月咧，都冇人知道。 系啦，我哋实施咗两个几月噶啦。原来系咁样。咁跟住我就开始大肆宣传俾啲同事听。哇，原来咧朝头早六点半咧九龙塘上嚟咧头班车有得搭啦。咁、你哋可以好准确咁拿捏到时间咯。跟住好啦，而家开始咧，好快脆头班车咧，你跑慢啲咧都上唔到，系冇位嘅。 系啊，好咯，大家知啊。所以就有阵时晨光交通天文台好啊，即系多啲交通资讯等大家明白啊嘛。 宣传其实好紧要， 好紧要。 宣传啊嘛，你做咗啲嘢啊，原来冇人知喎。 系啊， 咁其实就唔系咁好咯。咁但系当然啦，喺我喺呢个咁多人听嘅时间，系话俾大家听交通有啲咩改变，系咪好好咧？嗱、 啊， 记住啦，大家如果想搭头班车咧，好开心啊！早咗四个字嘅，就系由长沙湾海盈村，就系6:20嘅。咁呢班车咧就系由长沙湾嘅海盈村啦，至到将军澳嘅常德村嘅。咁大家好好利用啊，每日都有呢一个嘅时间表。但系咁，我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咧就冇咁早啦，冇6:08，系啊，真系好叻仔，冇错，6:08好专心，系啦，咁大家好好利用啦。 好啊！ 巴士公司为我哋服务，同埋咁长车长都辛苦噶、因为一程揸个几钟头， 系啊， 一个钟头两个字噶。 大家上车嘅时候讲句早晨啊，讲句唔该晒，好紧要啊！ 系啦，同埋如果中意得我爸爸以前咧，好中意你知唔知咩？专拣啲长途巴士搭嘅， 吓点解？ 系啊，佢觉得好开心，系睇风景咯， 好抵坐噶嘛。 所以而家有2元优惠啊，不如试下搭依架，唔错噶，296C 每日都有得搭，个零钟头几好噶。 系唔错啊！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咧，要即刻揾阿 O 出嚟问一问佢有冇搭亲啊！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大唔大雨啊？而家 我依家真系有雨，不过咧反而停咗啲，但系转个头应该似山雨，山雨欲来嘅感觉。点解咧？咁啊，依家望向天空都真系灰灰黑黑咁样啊！今日咧必备噶啦，带遮带雨具啦，而且咧尽量唔好留喺户外。我见头先6:10咧喺自己屋企都听到超大雷声，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雷暴，我估头先听到你讲系咪依家都有雷暴警告嘅？ 有啊，去到9:30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你话喂，今日等车嘅朋友仔真系揾个阿姐头，尽量唔好喺啲即系暴露喺空旷嘅地方咁多啦。咁啊，至于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 好唔该晒 啊 O。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多云，早上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咧去减少噶啦。而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9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咧东风就会增强。展望啊，星期三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就系元朗区嘅雨势特别大，并且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啊会出现严重嘅水浸，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 系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梗系啦，风大雨大啊， 系啊， 嗰啲咩 PM 啊嗰啲咧，全部都淋走晒啦，吹走晒啊， 系咪啊？ 系咯，所以空气好， 所以空气好，虽然落雨，但系有都有好处。 系啦，哎，你呢个真系讲得好啱啊！其实任何时候我哋都应该睇下有啲咩好处先。佢大雨嘅话，冇错的，而且确有阵时会引起啲不便啦。咁但系你谂翻起，咁如果你长期个水塘即系干涸嘅话， 系啊， 又搞唔掂， 大家冇水饮噶啦。 系啦，咁你又谂下，其实有阵时啲污染物啊周围飞，咁你一个大雨，有阵时啲风咧，你即系行翻出去，你都 feel 到哇啲草嗰啲味啊，城市嗰种冲完凉嘅感觉咧， 系啊， 嗰个气息咧，其实都相当之舒服啊吓。咁如果你话睇翻咧九天天气预报嘅时间，星期二啊，咁啊今天啊梗系大雨啦。不过咧啊，听日开始微雨噶啦，星期四嘅太阳伯伯都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落雨咧，咁啊大家忍受埋呢一两日啊，应该就唔会有好大问题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有我哋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周华山博士咧，照顾下或者关顾下我哋听众朋友嘅身心灵先啊！早晨，周博士。 早晨啦，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讲下啲开心嘢先啊！小弟咧，即系上个月啊过咗生日啦，啊都有好大嘅反思啊！即系因为爹哋妈咪咧都同我一齐食饭咧，话当年即刻喺度谂咧啊，原来父母生自己出嚟咧，真系啊，哇怀胎十 月不特止啦，真系咧，养儿几多啊？养儿唔知几多岁啊？长忧九十九啊！系啦，咁样啊，做父母当然知难啦、啊，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啊，啱啱有啲 newborn baby 啦，啱啱出世咁样，有阵时咧都会令到咧两公婆啲关系咧差起上嚟噶，甚或乎可能有啲太太啦，生产完之后咧都会有产后抑郁。咁咧，关于呢个课题又点去缓解咧？周博士有冇啲相关嘅资讯可以支援一下呢一班朋友咧？咁啊，今日命题就系咁啦，周博士交俾你去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我非常好啊。其实呢个身份角色嘅转移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冲击嘅，对任何人都系嘅。譬如一个小学生第一次读小学，中学生第一次读中学，或者第一次出嚟做嘢，即系等等啊，呢啲新嘅角色转移，所以生 B B。對女性，因為佢仲有一個生理荷爾蒙嘅變化啦，同埋忽然間佢做咗媽媽喎，咁所以可能有啲嘢佢預計同佢實際面對緊嘅衝擊可能好唔一樣。佢忽然間發覺好多人有好多期望加諸喺佢身上，男性都係噶，忽然間發覺有一個啱出世嘅小生命喺我手上，喺我即係掌握之下，我唔照顧佢咧，佢真係會出事喎，咁所以可能會有一啲適應唔到或者好大嘅壓力感，咁所以特別夫妻就大家的期望又好唔同喎，即係太太同丈夫之間嘅期望又好唔同喎。不如試下我今日講一個我未喺度講過，但係好重要一個輔導學心理學一個非常之有效嘅工具，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嗱，有啲深嘅嚇，呢啲係一啲高階嘅課程嚟嘅。咁、同時咧，因為呢個電台節目嘅聽眾已經好精靈啦，長期有聽我哋呢個神光。 冇錯，冇錯，係啦。 咁呢個就叫冰山 iceberg 啦，咩意思呢？就係喺輔導學好出名嘅冰山。冰山最出名喺廣東話，我哋成日講嗰四個字係咩？冰山一角啦，冇錯啦。咩意思呢？就係睇任何事情唔好淨係睇個行為，要睇個行為背後真正嘅底蕴。我想試下好快用冰山講一講，對一個譬如無論你係丈夫啦，或者太太的角色啦，一出現咗嘅時候咧，譬如啱啱小生命誕生啦，你行為上咧可能出現咗啲可能好暴躁啦。或者好驚慌啦，或者係鬧伴侶啦，或者不斷去逃避啦，淨係想瞓覺啦，或者就哇不斷去抄好多資料啦，有好多好多行為上嘅反應嘅嚇，咁呢個非常之正常，第一樣嚇。咁最重要咧就唔係淨係睇個行為啦，因為睇行為咧我哋好容易去批評對方啊。點解你咁夜翻嚟？點解你唔照顧阿 B？ 點解你一早唔同我講？點解你唔同我講乜？點解你唔準備好？我哋好多時就會甚至啲夫妻就會嗌交，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要睇行為背後咧，佢唔照顧阿 B， 佢不斷好似逃避，會唔會佢裏面係恐懼咧？佢係焦慮咧？或者佢忽然好自卑咧？或者甚至佢有啲驚恐咧？佢處理唔到咧？或者觸動佢一啲傷痛，或者佢一啲迷失嘅感覺咧？我哋要理解佢行為背後咧，唔係無端端嘅。行不行，我要理解他背后真正的需要或者渴求是什么、或者他是这样骂我，你做什么老婆，为什么是这样，老公为什么是这样，他是这样骂我，会不会他不懂得去爱呢？他用了很扭曲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渴求，因为他太重视这个小生命、或者太重视我们能够给到一个完美幸福的家给个小生命，但他不懂得去关心，不懂得表达，他用了愤怒或者指责去表达緊佢内在嘅焦虑同埋嗰种爱嘅渴求。当然係一个扭曲嘅方法，同时我哋值得去理解，得唔得？所以第一个我想讲，行为背后呢係有好多情绪好多感受，我哋要理解佢啲核心情绪系啲乜嘢，而呈现出嚟嘅表面嘅情绪又系啲乜嘢。 係 呢个如果我掌握到呢，对于夫妻关系啦、情侣关系啦、家庭关系，甚至做生意呀，你了解你嘅拍档、你嘅上司下属嘅合作伙伴嘅模式，佢嘅冰山咧好有幫助嘅。 之前上網攞翻一個圖表嚟睇咧，都有講呢個係最頂部咯，唔係行為就係最頂部咯，咁樣係啱啱 你講得好好啊！你講得好好，就係、最頂部啦。所以用冰山嘅講法咧，根據物理學嘅專家嘅研究係咩意思咧？我哋睇到嘅冰山表層水面上嘅冰山，永遠只係佔成個冰山嘅幾多咧？十分之一。10%， 呢个系物理学嚟嘅，即系就算冰山几大几细咧，佢个浮力、佢个密度咧，都系只系十分一浮喺上面。意思即系话，我哋睇到嘅都系表面嘅啫，所以唔好尽信我哋肉眼睇到佢表面嘅行为，我哋要理解佢行为背后真正嘅底蕴。所以正话讲咗，行为背后第一层就系个情绪啦，情绪下面仲有另一层好重要，就系期望啊。 就是佢期望老公點咧，期望老婆點咧，或者如果你而家翻緊工啊，你期望你嘅老闆、你嘅上司、你嘅團隊點咧？咁所以我哋就如果不自覺咧，就將我需要變成期望，就投射咗喺對方身上，可能變成操控、變成指責、或者變成抱怨。咁呢個好常見， 明白。 而更重要就係我哋對其他人嘅期望咧，其實都係源自我哋對自己嘅期望。所以如果譬如呢個太太，佢期望自己一個好幸福嘅家庭，我係一個幸福嘅女人，咁我會期望我老公點啊？聽話啦，千依百順啦，我講乜佢跟乜啦，咁我就會投射咗我需要喺老公身上，我一啲對老公嘅期望，為我嚟講好合理，同時為老公嚟講可能就係壓力噶咯，甚至操控噶咯，甚至話喂老婆，你而家好難頂，你知唔知啊？你成日日餓夜餓，或者你不逼我點點點， 或者你唔同咗啊？即係同生咗小朋友之前嘅你，唔係可以兩口子去拍下拖咁樣行下公園咁樣睇場戲，依家多咗一個小生命咧，好似冇咗嗰一種嘅生活啊！大家只係得換片啊，夜晚黑邊個喂奶啊嗰啲咁嘅嘢係嘛？會唔會啊？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就係、是、唔同咗個變化。咁所以無論小生命嘅誕生咧，或者你覺得你嘅伴侶、你嘅朋友、你嘅夥伴唔同咗咧，你可以用冰山睇一睇。嗰、那個唔同咗，唔好淨係話佢衰啊，唔好淨係話佢自私啊。佢可能背後嘅情緒啦、期望或者信念啦，嗱，期望下面就係信念啦。佢點睇嘅生命咧？佢點睇嘅小生命嘅誕生咧？佢對呢個小生命嘅誕生，佢可能有啲信念嘅喎，佢覺得我唔最重要啦，生命唔最重要，揾錢唔最重要，或者調翻轉，所有嘢最重要就係揾錢，一定要俾到足夠嘅物質嘅照顧俾個小生命，我先係一個好爸爸，或者我先係一個好媽媽，即係或者小朋友一定要廿四小時陪伴住佢嘅，所以老公你唔係廿四小時陪伴呢個小生命咧，你就係自私，即係每個人都有一啲自己唔自覺嘅信念嘅。有点样嘅信念，就有点样嘅思想；有点样思想，就有点样行为；有点样行为，就有点样结果；有点样结果，就有点样模式。最后就成为我哋嘅命运。所以想改写我哋嘅命运，首先就要改写我哋嘅信念。而想同对方相处得好咧，我哋要听到佢内在潜意识嘅信念系点啊？点解佢忽然间变得咁暴烈咧？咁焦虑咧？或者咁紧张咧？或者佢有啲我哋觉得好疯狂嘅行为咧？得唔得？即系。在我眼中的瘋狂即是我不理解他的信念的。 是。 而最後一層就是個自我價值感，就是將我的自我價值感擺在哪裡。不如我聽聽阿歐，你聽到我這樣說你覺得怎樣？ 我整個系統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系統來的，冰山是一個、叫做情緒梳理的系統、我剛才一路周博士一路講的時候，我都上網找回、圖片關於冰山，就是剛才周博士一路這樣娓娓道來，真的原來有時候我們的行為不是單單是我所思我所想，原來背後還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為什麼我會有個觀點呢？觀點下面又是什麼呢？我覺得咧，今次真係一個概覽嘅形式去透過周博士把口去同我哋分享。往後下一集咧，特別係下一集咧，我哋真係可以喺應用層面嗰度咧，多用一啲事例咧，叫淺白啲或者實際啲，話俾你聽。其實冰山呢一個系統點樣可以令我哋了解到自己個情緒或者個壓力舞蹈點樣跳法呢？咁樣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資訊或者一啲資源可以提供或者支援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係啊，歐、你講得好好啊！嗱，我今日你講得好就係一個概覽啦，一個好簡單嘅入門啦。咁呢個喺心理學輔導好出名嘅。嗱、冰山嘅系統咧，每個心理學嘅大師都可能有唔同嘅演繹嘅。嗱、剛才我講嘅即係我個人嘅演繹嚟嘅啫。咁你上網抄資料咧，可能會睇到唔同嘅門派，唔同嘅大師有少少唔同嘅，同時個共通點咧，就正話阿歐一開口講得好準確啊，就係、是、任何行為或者成個人咧，都係一個系統嚟嘅。我從一個系統嘅角度睇咧，就唔會好針對佢個人自私啊，佢狡猾啊，佢個人好執著啊，就唔會用一啲好攻擊性、好批判性，或者捉住佢一個行為就判咗佢死罪。當我睇到佢系統，甚至睇到佢成個家庭系統。社會系統、文化系統就唔係淨係個人行為啦，因為佢出世嘅原生家庭都係咁嘅，個系統係咁樣嘅嚇，咁、所以咧就唔會輕易去攻擊、去傷害一個人。當然佢需要負責任，但係唔係佢嘅錯咯，因為佢自己都唔自覺嘅。 係、 咁所以咧，我今日講咗個初稿啦，咁跟住咧，我哋未來幾集可能 就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情況，無論是工作、啊、感情、啊、關係、啊、生死、啊、等等等等的衝擊，我們怎樣應用這個冰山的系統，知己知彼，支持其他人，亦都能夠懂得關心回梳理回自己。 嗯，那我們即由 Year One 的學生呢開始暫時呢可以過渡到 Year Two 了，真的的，我們在這個環節裡面都深而更深地去了解自己，還有呢怎樣可以認識自己更加多，同埋舒緩身心靈嘅。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我哋真係用呢個冰山嘅理論啦，逐一去解拆點解人有嗰啲嘅行為嘅情緒背後又係啲乜嘢啊？下集再同周博士分享。多謝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说，新界北部尤其是元朗、八乡、锦田、新田和牛潭尾一带，在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提醒新界北部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卢通杜拉。秦刚说，中方热烈欢迎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即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两国元首为下阶段中刚关系发展作出顶层规划，明确战略方向。中方愿意继续同刚方一起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卢通杜拉就说，齐塞克迪将对中国进行具有历史性的首次访问，刚方将会以极大热情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批评中国限制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产品，说美方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他认为有关行动和中方坚持对外开放的主张是不一致。美国商务部正是向中方表达美方的关注。中国网信办星期日说，美光科技的产品未能够通过网络安全审查，要求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停止采购美光产品。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朝早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都生效嘅，揸紧车你咧要特别小心啊！咁啊，讲啲塞车嘅消息先。咁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嘅快线咧，头先就发生过交通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嘅，因为受到较早前意外事故影响啦，而家沿住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路去到元朗公路丹桂村段咧，系车多行车缓慢。隧道方面咧，城门隧道就已经实施咗二通行噶啦，所有驾驶人士咧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就唔使停低同埋慢驶嘅。如果仲未登记二通行而通过城门隧道，运输署咧会喺事后追收隧道费。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仲有就系狮子山隧道来往方向同埋龙翔道来往方向去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咧，会喺

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而最高嘅气温咧系29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东风就会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就会有阳光，天气咧就会炎热啦，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就系元朗区嘅雨势比较大，而且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啊会出现严重嘅水浸，而黄色雷暴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 嗯，咁啊，哇，咁多报告咧，又黄雨啦，跟住雷暴警告啦，啊，天气又唔系凉好多啫。而家都28度嘅气温，即系争一两度咯。我记得琴日同时间咧就都系29度，但好快去到咧接近9:30钟咧，已经上咗31度咁样。唔知咪偶雨咧，再要落多少少。 我寻日梗系偶雨啦，所以寻日你见到咁热嘅天咧，就系偶紧雨啦。咁呢啲就系天文，即系天气上面嘅关系。咁如果你话，是的，咁而家你落雨咁，但始终夏季佢都唔会凉得去边嘅。 系啊系，不过都好啲噶啦。今日最高气温咧，天文台嘅预测，头先 Vicky 都有讲啦，最高大概29度啦。嗱，天气不似预期啦，大家带定把遮都系啱数嘅。咁你话喂，本周后期天气点睇啊？因为都知道咧，其实嚟紧啦，咁啊有佛诞嘅假期啦。其实礼拜五咧，好多朋友都放假噶嘛。系啊，咁啊，我哋当然照常营业啦，晨光第一线。但系26号呢个佛诞嘅假期咧。咁啊，好多打工仔同埋好多学生哥咧，都系放假，咁可以制作长假期喎。咁有好多人咧，其实25号咧放咗工已经飞噶啦， 又系5-6日啊。 4-5-6日啊！ 系啊，我真系请星期四， 唔使放咗工即刻飞咯。 夜 晚机飞过去系啊，东南亚好多地方都可以俾你飞2-3个钟就可以， 系 好美满咁样过到一个正嘅 weekend 啦。 今年好多呢啲时间啊， 系几好嘅。我记得年年都会有个打工仔攻略嘅，不过究竟边个时间正啲，边个时间可以请多啲假咧，就再同大家温习翻。不过咧啊，26号咧。同时间是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和抢包山比赛。但是呢今年呢有网民就觉得失望啦，即估计两位拍档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知道啦。今年呢那个包山呢就要以挂画取代。 哦，是啊是啊，是太平清照啊或者佛诞这些呢，阿周树佳都会同我哋讲嘅，礼拜五大家要 sell 下先，礼拜五黐住晨光大学啦。 好， 咁啱就系太平清照嘅正日啦，即系佳哥同我分享嗰一日啦，咁样。当然啦，隔咗几年啊，因为疫情嘅缘故又冇复办啦。今年复办咧，但系咧即系长洲太平清照嘅理事会咧就喺Facebook 專業去發文，其實都幾新潮嘅，即係佢活化咗用面書專業去講啦。咁啊，理事會咧就表示啦，成造包山嘅竹架咧，建造商咧以3月物價上升同埋多年冇使用要重新製作為由咧，趕唔切用個包山，只能夠出幅畫出嚟啦。 咁啊，咁梗係爭咁啲啦。 2D 版啊，因為有網民揶揄話係2D 版啦，咁樣咁真係爭啲喎。咁但係究竟爬包山同埋個包山比賽，咁即係但係嗰個架就照喺度嘅，即係冇丟咗去嘅，即係爬就爬個架。但系包山入面嘅包，因为旧时我哋细个，我记得小白同我一齐都经历过，即系系真嘅嗰啲包， 系啊系啊， 唔系依家又用塑胶物料去整嘅包嚟。咁嗰阵时啲包咧就当然有环保团体啊，唔环保啊， 又踩到烂晒， 踩到烂晒，污糟啊， 食唔到啊， 野老鼠啊咁样。好啦，咁啊有关方面都好好，即刻改变咗啦，用咗啲塑胶物料嘅平安包，取其意思咁样。咁但系咧啊，依家估唔到咧。连咧抢包山个架可能喺度啦，后面咧即系扮塑胶嗰个山啊，都唔喺度，要用挂画。喂，咁我觉得唔好用挂画，用 LED wall 啊嘛。 哦，直接打落去。 因为你下年可以再用翻， 好似嗰 啲画都唔使用啊。 啲主题乐园咁样啊， 系啊。 咁佢哋而家嗰啲烟火效果咧，就再加埋嗰啲 laser 同埋投射噶嘛，可以令到个城堡变好多唔同样噶嘛。 系啊， 其实佢 系啦， 其实佢横掂都整啦。咁你咪整一个靓啲嘅 backdrop 喺度，可能系个包山嚟嘅。跟住你咪谂多啲，或者搵间公司，或者有啲公司直头喂我赞助你啊，我帮你自己设计一个咧就好靓嘅包山嘅 graphic， 不断喺度转画面嘅，喂，咁呢个嘉年华 我想真的会世界知名 啦。不同颜色的包都可以见到咁 样。对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是咁啦，亦都耗资几多不知啦。不过你用呢个挂画，其实不如你用埋 LED 啦，即系可以活化多啲嘛，横点都活化。当然呢、這个包山做唔到出嚟，冇人想嘅。咁我有朋友咧，都系长洲嘅原居民嚟嘅。咁嗰阵时都跟过佢翻佢嘅老家啦，就系、是、长洲感受一次太平清照啦，系、正嘅。不过太平清照真系要遇到好天气咯，天气唔好咧，其实你飘色都冇得睇啊。 嗯， 一飘色咧又系另一个清照入边嘅重要项目啦，就系、是、啲小朋友会好似 Halloween 咁样扮好多唔同人、 高官啊咁样。今年都有讲咗话会扮高官噶啦， 又扮高官。其实佢哋主要唔系扮高官，扮柯柏文嘅，我比较印象深刻啲。佢有啲卡通人物会扮下嘅、或者譬如钢铁奇侠啊咁样，咁啲细路仔都开心啊嘛。咁佢喺其实咧都好高嘅，啲细路仔咧要训练先可以咧参加呢个飘色嘅、因为个飘色咧系有个车啦，同埋好似系托高咗个细路仔，佢做一啲摆动一啲动作咁样噶嘛。咁、所以个细路仔首先要唔惊高啦，同埋化妆咧化得好劲啦，又好热啦，耐热程度好高啦， 又要晒啦， 系啦，即系好天就晒啦，落雨又淋啦、我想问下你哋有冇真真正正入去感受过长洲太平清照呢、這个？ 我冇喎、 啊，系嘛？ 我冇啊，其实系 啊， 应该揾下啲，住长洲，我哋咪有个 friend 住长洲咯。 啊、我哋应该问下佢啊。 系啦、 啊，或者我哋嗰一夜陪探佢。 系啦、 啊，系啦、啊，嗰日应该系长洲比较多人嘅一日啦， 好、多人添啊！每一年咧，去到太平清照嘅时候，你见到喺个码头嗰度咧。即係啲船咧，係一嚟嘅時候，啲人都上唔曬嘅，要等下一班啊，咁啊如此類推，跟住走嘅時候都係一樣會遇到呢個問題嘅。所以就係嗰日咧，係真係長洲一年入邊咧最熱鬧嘅一日。 因為平日已經多人㗎啦，長洲咁哇，真係太平清照嗰一日入去咧，你係完全係用即係水泄不通嘅形容，同埋咧你等船咧，咁船公司都好好嘅，佢會加開一啲特別船咯。但系都系即系应 系啊，疏即系疏唔到咁多人噶、 所以 太多人啦。 即系你即系要分批咁样。 咁长洲即系净系得水路啊嘛， 同埋你又知道咧，即系依家适逢咧，我唔知咁啱得咁巧定系咁刚刚撞着即系咁啱系公众假期咧、你嗰日放假嘅人未会特别多咯。 系啊， 嗱，同一个普通嘅礼拜日有啲唔同喎、你无端端放一日礼拜五咧、有啲家长同埋有啲情侣咧就会谂啊。究竟去边度玩好呢咁样，喂，长洲太平清照入去啦。 其实好似我咁样咧，如果你话我自己本身咧、都冇去嘛，长即系都系睇翻新闻片啊。 你平时有去长洲，但系 太平清照太多人啊嘛。好啦， 楞住两件， 咁就系因为我楞住两件咧，所以当佢我啲小朋友开始大嘅时候咧，我反而咧系心喐喐想去。入去同人一齊逼噶咯，因為我係想將呢一個嘅叫文化傳統咧、去俾下一代睇下 下 香港長洲咁樣，咁入邊人係會好多人嘅，咁我哋嗰日就要有啲耐性啊，有好多嘅咩即係啲教育嘅教下佢啊，文化又講俾佢聽到底咩文化，咁反而係可能到我呢個年紀咧，平時冇乜特別大興趣，會諗住帶埋小朋友去睇啦，咁我就可能會其中一份子啦。 其實都啱嘅，你諗下，即係佢原先個傳統啦，就係、是。叫啲抢包山嘅朋友咧，攞咗啲包落嚟，就系咧，即系叫做个蛋咧，就保佑大家平安啦。大概习俗系咁啦。 系啊系啊。 咁咧，依家都有啲真嘅包可以俾你买嘅。 系 啦，咁当系包点店咁样去做嘅。咁佢、 啊啊、 好似好大个嘅，即系大过我个拳头。 点地又几好食。 系啦，莲蓉包咁样咯，类似个馅系。咁、当然啦，你唔好介意佢个平安咧，系永远都会甩色嘅。 系。 同埋嗰啲都系一啲基本嘅食用色素。但系你爱嚟打下卡又好，取其意思话，喂，食完之后平平安安咧，都系好似好心安理得咯。香港咧好少呢啲咁大型嘅可以做到一代传一代嘅一啲习俗啊。因为旧时你哋头先话有个朋友住长洲啦，更加我有个朋友即系阿郑丽莎咧 ，Lisa 咧，佢都系攞呢个包山去发迹嘅。我印象之中嗰阵时，真系好多人参加包山比赛噶，即系有啲好靓仔嘅男仔啦，好靓女嘅女仔啦，都会去。做包山王、包山后咁样啦，咁依家都有呢个习俗嘅，嗰一日都有呢个比赛，但系安全咗好多啦，因为你会有嗰啲叫 威亚啦，即系好似平时啲地盘工人嗰啲吊住，喂，因为一你失线手或者失手咁， 因为以前喺70年代咧 都 发 生 过 意 外 嘅，系啊， 有安全带咯。 印象80年代都有，我记得我出咗世之后都已经有，都有一次意外。 跟住系，因为我都系睇翻啦， 新 闻 片段 啦， 当年今日嗰啲咁样， 即系咩冧落嚟定系点？可能我记错啦。咁总之系一个嘅意外嚟嘅。咁所以嗰阵时抢包山其实都停咗一段长时间。 系啊。 咁到佢再复办嘅时候啦，咁我记得嗰阵时民政当年嘅民政事务处咧，咁佢哋就要复办嘅时候，佢哋都谂咗好多安全措施，点样系可以好安全，又可以将呢个文化咧就活现翻出嚟。咁跟住开始一活现啦，就到去到今日啦。 系啦，系啦。咁啊，希望呢、這个叫做环节传承落去，同埋入长洲好多美食啦。你记得嗰啲大粒鱼蛋啦，仲有呢、這个系芒果糯米糍啦，呢啲基本发挥啦咁样。如果你话喂谂住礼拜五嘅时候，即系佛诞假期冇咩做咧，大家都不妨谂下呢个好去处。不过大前提你要睇下个天气就唔就你先啦。个天气就咧，就算再热你都要入去。如果哇落雨或者雷暴啊，咁就唔好搞啦。随时咧赛事都有机会延后啊。咁总之风调雨顺有得玩有得睇啊。落雨咧，大家就要注意安全啦。 想念，直到今天才发现，好面就面，还是应该洒脱点。总需苦练，换个新身份，各自的避免，一再纠缠，独自历险一遍。历大海中碰见万个海岛黄岸，一一靠近过几多个你会稀罕。假若不再合衬足你觅到避风港，当下手震极了紧扣着过仍衰放，繁花已盛放，枯萎之际唯等再有阳光。退出是我当最重要的，你觅到避风港，纵使心里热烫，太浪漫句子不能讲，然而不由我，祝你别再为爱或情受创。谁懂得接受，为自造轮为过够，好友甘心他会比我更要真厚，明白不可占有，或说多少年后可跟你在某餐厅里与你子女怀旧。假若再合衬足你觅到避风港，当下手震极了紧扣着过仍衰放，繁花已盛放，枯萎之际唯等再有阳光。退出是我当最重要的，你觅到避风港，纵使心里热烫，太浪漫句子别皱了困，谁伤心傻瓜不要紧。假若这世上有千个万个避风港，终愿可以让你选最合尘来奔往，由他慷慨为你几多风雨亦多。像个荒废掉了避风港，亦都跟你活过最浪漫最好的时光，被看好的光。 全没过。 7:53有呢首作品甜甜地啦 ，Aska 张慈豪嘅傻瓜不要紧啊。 嗯，其实咧，我想话咧，我哋身边上面，即系我哋身边咧，系有好多美食嘅。 咁梗系啦， 梗系啦， 香港嘅美食之都 真系美食之都，乜都有得食， 乜嘢都有噶。 有啲朋友真系其他国家咧都话 啊，其实香港真系个福地，你想随时食嗰样嘢咧，都会只要你行过一条街啊，或者搭过一个车站啊，就有得买啦。 呢个真啊，即系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咧。嗯，你都會發覺係香港咧係咁集中，即係香港咁細嘅地方，竟然間係有咁多美食。 最搞笑係咩呢？我近排咧有朋友推介咗我食其中一間印度嘢啦，咁我話：哇，印度嘢 OK 啊，請你食。佢話唔得啊，呢間印度嘢好貴咁樣。我印度嘢都可以好貴，跟住我真係同咗佢去食啦。佢嗰間印度嘢真係好貴，不過係好食嘅，係啊，哇！嗰種印度嘢都幾 impress， 有機會喺我時代 係咪真係要用手食嗰啲？ 哦，都係嘅，都係普通傳統印度嘢，不過佢啲香料同埋啲製作方法同過往我哋可能喺即係尖沙咀嗰棟大廈，或者喺旺角一啲地方食 印度嘢 咖喱， 其實我通常喺蘭桂坊上樓嘅地方食嘅， 係啦係啦係啦， 嗰度都有好多， 即係有啲私房菜咁嗰啲。 你可以咁諗， 係啦， 有啲真係餐廳嚟嘅， 係啊，哇，真係我都覺得哇，嗰餐貴得嚟咧。好好食喎，真係， 唔 怪之佢喺嗰個地方開啦。anyway 啦，咁呢個純粹分享啦，好啦。咁啊，嗱，你今日想講好食嘅，講咩啊？係咪頭先我講嗰啲長洲大粒魚蛋，定還是係即係芒果糯米糍啊？即係有香港特色嘅美食係咪？ 香港特色嘅美食啊，都可以咁講嘅，但係香港都有，應該話其實係中國內地咧都會有嘅，但係有唔同品種嘅。咁係啲乜嘢咧？就係、是、臭豆腐。 哦，哇，臭豆腐。好，我都好似锻炼计冇食啦，其实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咧香港咧有好多呢啲熟食小贩啊，或者嗰啲咧系少咗噶，即系譬如猪大肠啊、鱼蛋啊、臭豆腐呢啲铺头咧系越执越冇啊，其实真系，即系可能特别疫情啦，有好多人都执咗粒啊，所以其实都唔系好常见添啊。系啊，你哋系咪都好中意食咧？系咪？ 我中意，我中意。不过你头先讲咧，话喺中国内地其实都有臭豆腐咧，都啱嘅。即系其实如果大家熟湾区咧，其实都翻到深圳啊、广州咧，佢一间咧全国店嚟嘅，喺长沙，即系喺咩老长沙，即系总之长沙呢个地方，原来最出名嗰样嘢就叫臭豆腐啦。啲臭豆腐咧就黑色嘅，扁撇撇嘅。咁咧主要食咩咧？唔系食我哋香港嘅臭豆腐就食辣酱甜酱啦，通常都系咁，即系或者芥辣酱啦。咁我哋香港嘅臭豆腐咪正方形 一砖嘅。 啊，佢哋嗰啲臭豆腐咧 扁形嘅，我有食过啊。 系啦，咁啊嗱，即系所以 Vicky 你头先讲臭豆腐，你话喂内地嗰个版本咧同香港系即系好大分别嘅，而且食嘅味道啦，同埋食嘅方法啦，配料咧亦都系好唔同嘅。 长沙嘅臭豆腐咧系黑色啦，佢就系扁啲嘅，其实佢就系配剁椒食嘅，同埋有啲鸡汤噶。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去长沙食过，系唔同嘅。其实个感觉，虽然佢炸完出嚟黑掹掹咧，你会觉得系咪唔食得噶？ 都系好臭嘅， 臭噶，好香。我唔可以用臭嚟形容，其实因为我系觉得 越臭越正。 系啦，我觉得嗰阵香味咧系香嘅，唔系臭嘅。 系 啦，咁但系可能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食，即系同样等于榴莲一样啦。有啲人又欣赏，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食。咁但系正正咧，其实我就系想介绍，原来湖南长沙呢个黑色嘅臭豆腐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噃。系啊， 唔怪之可以开全国店啦，因为每样非遗嘅嘢咧， 系咯， 都可以成功行遍全国同埋全亚洲。 大大只字写落去，国家重点 系啊， 搞掂 系啊，呢个讲啱啊。其实香港嘅奶茶，港式奶茶都系联合国世界文化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其中一个产物嚟噶嘛。咁所以港式奶茶其实未又系喺内地，你去到北京都系饮港式奶茶。 系啊，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始终咧一样嘢。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少少偏差的，不知道是关于水质啊，定是还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些不同的。 香港又没有这个直营店，或者你说的长沙臭豆腐，香港又没有的。 是 的， 可能我们今天讲完之后有呢， 因为香港有香港版的臭豆腐嘛。 香港版臭豆腐，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呢是那个版本是淡挑的， 即 是左边是有个锅，跟住右边就是一些材料。 所以是真的他走到哪就炸到哪样。 他就拎着个锅走。 咁但係佢都會擺低嘅，係啦，佢唔會一路行一路炸嘅，因為真係好辛苦。跟住佢就即係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佢就擺檔就喺橋底嗰度，咁啊有生意嘅時候佢就炸啦，炸到咁上下啦，跟住佢見到有啲小販隊咧，跟住佢又唔做生意，佢就走咁樣嘅。 哦， 係啊，即係我細個就見過類似呢一類型咁樣嘅小販經營過嘅。 咁當然，即係嗰陣時係食個風味啦， 係啦，風味啊。 咁依家你香港想揾個小販都有啲困難啦、 啊，入曬鋪啊嘛， 入曬鋪啦， 衞生 啲啊而家。或者調翻轉頭，就算有小販，可能都變咗嗰啲煨番薯啊、炒栗子嗰啲咯，就比較成行城市都。即都唔係話冇小販嘅、不過頭先小白嗰講過一種真係情懷嚟 嘅，係啊， 都係情懷嚟嘅、啊。我都覺得啊，嗰一種臭豆腐咧，都係令人難以忘懷。嗰陣時金魚街咧頭搭尾好似有一間噶嘛，跟住唔知上年尾年尾嘅時候睇報紙好似 又執咗咯， 係咯，好似係喎，定、哦、還是唔知轉咗手咁樣咯。 呢啲即係譬如臭豆腐喺一啲叫做小販類嘅食物咧，由以前七十年代開始嘅香港都已經係。我成日覺得如果香港有機會，譬如而家咁多市集咧、就專係俾人去到直頭係用嗰啲木頭車啊，當一個個鋪頭，不過佢就用木頭車的形式。咁、你 呈現翻 嗰個， 你 就 監管，譬如個衞生情況，大家做得好啲，係啦，咁啊令到大家咧打卡嘅時候，我諗真係將嗰個以前個情懷放翻落嚟嘅話，哇，高到不得了啊！我好期待，如果有嘅話， 我都覺得呢個可以做啊，真係 唔係淨係攤檔啊嘛，佢淨係木頭車， 係啊， 咁啊幫佢哋整埋啊合規格嘅， 睇下有冇機會有啲虛事發生到啦，因為。嚟紧嗰几日咧，无独有偶，青衣气棚都有啲嘢食，唔知道发唔发现得到咧？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咧，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九点三十分嘅，咁啊新界嘅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2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2%啊！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早晨，哇！嗰边都可能你依家工作嘅地方都开始落雨喎，系咪啊？ 市系啊，天色昏暗啊，好似个市咁样咧。琴日就有啲阳光啦， 系啊，系啊， 讲咧都系昏暗咗一段时间噶啦。 系啊，哇！琴日个市都几好，不过同大家 recap 下啦。咁啊，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嘅，咁啊道指要跌啦，但系咧纳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都升。咁啊 ，Candy 头先，哇！我非常认同，琴日真系好似仿佛市况有曙光。点解咧 ？ATM 啊都反弹啦，即系讲紧咧腾讯啦。美团啦，同埋阿里巴巴啊，咁啊，港股咧干升227点啊，报章系咁样形容啦。咁啊，见到北水都主动买翻啲科技股啦。咁啊，市况方面点睇法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嗱，头先你同我干升呢样嘢就系好重要啦，因为睇翻个市个成交真系得条字下，1000亿都唔够啦。咁就虽然个市升翻上嚟，但系首先升来升去，其实我哋都去。躺咗好耐都喺個 range 裏面行嘅啫，都冇走出過個 range 嘅。咁啊，同埋琴日咧就即係連20000点都未上翻去啦。咁都叫係我哋可以話回穩啦，就唔係話表現係好勁嘅。咁但係當中頭先你提到就 ATMX 啦，即係啲平台經濟股啊、科技股咧做好咧，咁呢個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佢哋做好嘅話咧，其實對於個市嘅幫助咧就會大啲，因為始終佢哋咧就比重係重啲啦，第二佢哋嗰個波幅又會大啲啦。咁所以如果佢哋行嘅話咧，就比起淨係得中股行，就會對天幫助係會大啲嘅。咁就點解佢哋會升咧？咁我相信都係炒業績啦，因為 疫情之前嘅話咧，咁其實好明顯有啲炒作喺度嘅。咁但係就個關鍵就係咩啦？就係業績完咗之後咧，會唔會即係見光死啦？會唔會咧就係啲人趁好消息出貨啦？咁就呢個要睇啦，要觀望啦。咁但係普遍都會睇翻今年第一季嘅業績都係 OK 嘅。譬如你好似依個快手為例啦，同埋都係比較理想嘅。咁大家都會係憧憬第一季方面咧，就好似其他嗰啲有做短視頻嘅公司一樣啦，就可以比較成功地真係轉化做呢個電商嘅 GMV 啊。 嗯，咁啊，同 Candy 做呢個環節，即係大流話都有四年啦，四五年啦。咁啊，記得咧嗰陣時四年之前你都話啊，其實短視頻咧應該理論上係有潛力嘅。咁果之然啦，依家幾年過去了，我哋用眼睛印證咗，同埋用流量印證咗啦。你見到依家，譬如你見 Backping 嗰個其中一個係 Jisoo 啊，嗰、那個 Flowers 嗰、個跳舞嗰個歌咧，哇，真係街知巷聞，睇嘅都係短。短视频咁样，咁好啦 ，Kenny， 喂，往后呢一类短视频股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因为睇翻快手嘅业绩啦，上季咧转型4200万，计划咧斥资40亿回购添，哇！咁突然间好似此一时彼一时啊，又好似好乐观咁，咁再加上佢个嗰个618系咪有个购物节啊？有机会会带动到个电商业务添，咁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又多讲少少，好唔好啊？唔该， 嗱，呢啲平台經濟咧，譬如電商啊，或者呢啲手遊都係啦。其實咧，佢會有一個特性嘅，就係話咧，當你過咗一個所謂嘅critical mass 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哋個利潤率咧就會不斷咁樣去上升嘅。因為佢好簡單，因為其實你嗰個平台嘅固定嘅投資、固定嘅成本係 fix 咗噶嘛。無論你一個客體定係100万個客體嘅話咧，個成本大致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你越多人睇上去嘅時間嘅話咧，流量越大嘅話咧，咁你嗰個係profit margin 啊、EBITDA 嘅利潤率方面咧就會越高咯。咁所以咧就係當佢去累積到某個數量嘅客嘅時間嘅話咧，佢個利潤就會係唔係按比例上升嘅，可能係一啲幾何級數地去上升嘅。咁所以通常之前咧氣氛好嗰時嘅話咧，啲人炒得最勁係咩咧？炒佢即將轉虧為盈嗰時，未需要轉盈利嘅，反而轉出盈利之後咧，可能炒完咗。但係咧就未轉盈利之前，或者憧憬緊下個季度咧，就即刻會即將會賺翻錢嗰時咧，咁呢啲幻想空間最大嘛，即係你已經係現實咗嘅冇得幻想啦，咁你就變咗嗰、那個價值方面咧，就係咁多就咁多噶啦嘛。咁但係調翻轉咧，就如果你有幻想空間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炒到好犀利咯。咁但係當然而家同以前就唔可以比較啦，即係你見到其實就算快手，你睇翻佢而家就算話就炒，但你睇個圖都係喺個橫行裏面咧，就略為彈翻啲咁解嘅。 嗯，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有少少戒心啊嚇，對於一類嘅股票，究竟會唔會係即係過分炒作咧？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嗱，轉個角度咧，都係目睹有偶喎。咁啊，娛樂版又講 Backping 啦，咁啊頭先講嗰個又講，跟住過咗澳門啊，咁啱咧。豪賭股其中一隻咧，銀娛啊出業績，咁啊 EBITDA 咧按季咧都係扭虧為盈，賺19亿。嗱，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講下啦。咁啊集團都計劃咧擴建第三期，咁啊更加話創造900个職位，好似迎來一片咧歌舞昇平咁啊。其中咧過去週末報章都咁形容，財金報章形容啊，係啊，南韓女團咧。在剛過去的週末咧，在綜藝館完成了巡演，即全場爆滿咁樣啊咁啊！我唔知 Kenny 有冇過去，都一睹 Backping 嘅風采，定還是啊？關於呢啲賭企咧，其實依家成功華麗轉身轉型，就唔係淨係做博彩收入啦。譬如娛樂事業都做得咧風生水起嘅時候，可唔可以留意一下豪賭股嘅板塊咧？嗯。 其實我覺得佢哋升咗上嚟嘅啦，已經係咁你唔好 expect 佢業績或者係公布咗呢個係人流啊，恢復翻呢個係即係通關之後係再勁升咯，因為佢喺11月同埋12月嘅時間已經升咗係好多上嚟嘅啦，其實已經係反映緊呢啲因素喺度嘅。咁同埋頭先你提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係由 Blackpink 帶動佢哋嗰啲人流啊，或者係嗰啲即係訂房係。上升嘅，又唔係喺倒收喎。嗱，呢個就重要啦，呢個點，因為你其實博彩類股份方面咧，你應該理論上嘅話咧，其實係用個倒收嚟到去帶動嗰個係收入噶嘛。如果你係 F&B 啊、娛樂啊、租房嚟到帶動嘅話咧，就唔係唔好。但係咧，你要諗下嗰個銀碼係費好多嘅，同埋咧，亦都係咧個我哋成日都講啦，個回本期係好長嘅。如果你諗下，你當佢係一個以房啊、F&B 啊帶動嘅話咧。其實同酒店股係冇分別嘅喎，咁但係你諗下酒店股，其實第一，首先佢哋嗰個 P PE 是肯定不会很高的，同埋第二呢佢个 ROE 呢系好低嘅，因为佢哋嘅回本期系非常非常长。好简单，你睇返譬如好似银娱嗰啲话呢，喺正常嘅时间啦，即系疫情之前啦，佢哋嗰个 return on equity 系讲20-30%嘅。但系如果你睇返香港啲酒店股嘅话呢，系讲緊单位数字嘅。咁如果你整下整下呢变咗系呢啲咁嘅业务为主嘅话呢，咁你个 ROE 咪会低囉。咁所以变咗系好消息嚟嘅，復常或者改善系好消息嚟嘅。咁但系你要注意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同以前由倒收带动方面嘅情况咧系唔同咯。 系咁啊，散股民都真系要多做功课啊！有阵时见到啊，出完成绩表好好、啊，但可能出完成绩表先系调翻转头行嘅一个叫做表征都有咁嘅机会啊！今个早 股市都系永远趁好消息出货嘛， 冇错冇错。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多谢你， 拜拜。 拜拜。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张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走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美女子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 对我来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一起打开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的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唔講錢啊，講下快樂啦。 好啊， 因為錢咧理論上買唔到快樂嘅，至少買唔到完全嘅快樂啦，買啲啲快樂啦，估計大家。咁啊，講咩快樂呢？工作上嘅快樂指數報告咁啊，一個新嘅求職平台咧，今年二月就進行咗啦。2023年啊，香港上班族咧工作快樂指數嘅問卷調查咧，發現咧打工仔咧較去年啊平均快樂指數咧係上升咗嘅，咁啊升到係 4.97 分啦，咁樣咁，但係咧平均嘅壓力咧就未見改善。咁啊，研究估計咧平均快樂咗咧係因為即係開工足够咗啦，同埋咧唔需要戴住口罩翻工咁样，咁呢个都好关事嘅，即系大家即系叫做去翻搭时光机去翻两年前咧，其实戴住口罩做节目咧，都真系几攰啊，同埋几要大力咁去做节目， 要用力啲噶，我哋 系啊，真 大力啲啊，咁啊个咪又要操控得好啲啊， 但系你戴咗口罩做节目咧，依家回想翻咧。就冇咁容易噴咪嘅，因為都 真係，但聲係濛啲， 係啦，但係咧你就因為隔咗個 mask 啊嘛，咁就冇咁容易復復復嗰啲嘢出到嚟咯，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都係打工仔嚟噶嘛，咁我都覺得啊，真係比上年係開心咗嘅，至少今年啊，大家疫情過去又多咗飛咧，係咪啊？即係多咗旅行啦，咁都真係令到大家有一個工作快樂係有所改善嘅。咁啊，你有冇興趣知道咧？其實工作快樂嘅行業啊，工作快樂嘅行業咧，啊幾估唔到係呢幾個職位 邊行咧？ 就係、是、有係咪健身嘅？ 係啊，健身真係勁喎！健身真係勁喎！系啊， 健身咁犀利噶， 健身 开心啊嘛，做得多运动、哦， 原来真系好开心。 嗰啲咩安多芬嗰啲，一路做就已经一路安多芬出嚟啦。 你谂下佢其实喺譬如健身室咁样做嘢啦，佢就系 train 紧人哋，可能教紧人哋要做呢个动作呢、這个动作，咁佢自己都做紧噶嘛。 系、啊， 咁佢继续开心咯，自己 系 啊， 系 啊， 开心啲。 即系嗱，美容咧，我估计系自己都可以咧，叫做沾染得到啊！ 我知我知， 嗰啲化妆品啊，或者即系你帮人嚟做 facial 咧、可能你都会即系。剩咗啲 facial 嗰啲咩精华液嗰啲，咁我估你可以系啊，你可以自己做埋或者攞翻屋企嘅，即系自己都 keep 住嚟。 佢哋会 抌，系咪？我唔知啦，我唔知啦，系啊。 唔系我觉得我推断，因为咧有一啲咧咪好中意睇，即系我自己系好中意上网睇嗰啲暗疮嗰啲嘢。 哦，嗰啲治愈系嘅片啊！ 你做美容嘅时候，佢都帮紧你接紧暗疮啊，嗰啲咧心情又开心啲。 我都识啲美容嘅朋友咧，佢哋话其实每一个人嘅块面上面一定有好多嘢系可以接出嚟嘅，黑头又好啊，咩？粉刺都好啊，总之你去做嘅时候咧，成块面都可以有嘢挤出嚟嘅。咁啊，当然系我唔信啦。咁我去过睇嘅时候，哇，原来系真嘅。所以佢哋都系一个好自己每一日都去做嗰啲好自娱系嘅嘢嚟嘅。 系啊，都好开心。嗱，佢哋嘅快乐指数咧，香港基本上喺行业分布入边咧最高分嘅，有5.64分啦。你当十分满分咧，佢哋嘅快乐指数系超过一半噶。咁常言道啦，咁另一半系喂，咁都系得5.几分，系啊，另外嗰3.几4点分。是你的人工来的嘛，你人工都可以令到你快乐的嘛，是不是？好了，但是这个有趣，有一个工种呢攀升的力度都挺高，就是第三位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和资讯。资讯呢英文就译做一些解決方案啊，即係 solution 嗰啲，其實近排咧都好多公司咧轉型做咗呢啲解決方案嘅公司，就係幫你咧做好多行銷嘅解決方案啦，一啲危機處理嘅 solution planning 啦咁樣。咁啊，身邊都見到哇，香港依家咧真係。慢慢趋向呢一种叫做服务行业或者解决方案 嘅行业，其实几无形嘅呢个行业， 好无形。 因为你做嘅嘢，其实你唔可以攞一件事， 系啊， 而你系需要喺你将来个营业个数字上面又显示咗佢哋公司所做嘅嘢， 系啊。 所以呢个咧，我觉得系几特别呢样嘢嘅。 同埋嗱，你谂下，如果有手上有两个大客啦，你帮佢解决咗一啲方案啦，理论上就唔会太多难题再 接二连三咁嚟，咁你咪冇咗呢个客咯？ 唔会，你有口碑噶嘛？ 系啦，佢会介绍噶嘛？ 同埋问题天天都多啊，你歌都有得唱啦。 你做得好，我下次 搵 翻你 咁样。咁哔哩吧啦，哔哩吧 啦，系啦。咁见你哋咁乐观咁样睇，睇嚟电台呢份工都带俾你哋好多 最开心啊！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本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提醒新界北部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乡村附近若果有防洪警钟，村民亦都应该留意。一个82岁女子遇到骗案，由银行职员发现报警，警方已经拘捕一个21岁男子。警方说，昨日下午接获银行职员报案，说82岁的女事主和一个男子去到银行分行办理手续，在询问男子详情之后，怀疑女事主受骗并且协助报警。元朗警区情报组人员其后在元朗青山公路一间银行发现和拘捕目标男子。被捕男子21岁，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而人员经调查之后发现女事主较早前曾经接到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并且受骗，损失大约90万。警方说行动仍然在进行，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入禀法院，要求阻止蒙大拿州对 TikTok 实施全面禁令。 TikTok 说，这项史无前例将会在出年开始实施的禁令侵犯了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并且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发言人说，相信在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先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挑战中获胜。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早前签署法案，出年起禁止 TikTok 在当地营运，成为美国第一个签署法令禁止 TikTok 的州份。当地五个用户日前亦都入禀法院，寻求阻止执行有关禁令。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一支破坏小组潜入别尔哥罗德州格赖沃隆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8人受伤，俄方正是采取措施进行清剿。州长格拉德科夫宣布，为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即日起全州进入反恐状态，并且实施特别管制措施，包括核实个人身份、使用炸药、放射物质和生化危险品的企业要暂停经营活动。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已经知悉事件，发言人认为乌克兰是企图利用破坏行动转移人们对巴克穆特局势的注意，强调俄方有足够力量和手段对付这些破坏分子。乌克兰当局否认和事件有关，反指是俄罗斯的反政府组织策划袭击。一个自称俄罗斯志愿军团的组织就在社交平台宣称，他们再次成功潜入俄罗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38.52，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35， 人民币 7.037， 英镑对美元 1.246，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306 点，升219点。港金报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0.59 美元，卖出 1,971.12 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朝早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沙田路啊，沙田路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嘅沙沥公路去翻狮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啊。咁重复多次啦，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啦，由于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嘅沙沥公路去翻沙田路方向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用狮隧嘅话咧，由红梅谷路嗰边上咧就冇影响啊。咁因为佢个坏车位置咧喺新田围村嘅，咁一边嘅车龙喺威尔斯，一边咧就排到去愉翠苑。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就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道公园至到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唐人新村。屯门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係挤塞㗎，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咁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8:00，港台电视31。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好像之前仲同蒋正讲，如果有一个人唔可以好好咁平衡工作同家庭，咁咪佢个人能力唔够强。我嗰阵嘅自信喺边度嚟噶？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研发再生能源是全球大势所趋，香港亦具备发展风能及太阳能的条件。同世界各地相比，香港发展再生能源步伐相对缓慢，究竟点解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香港电后，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个个都要身体健康，精神爽利， 啱 嗱，但系有啲人咧就唔系咁精神爽利，哦，点解咧？就好容易头晕，嗱，头晕我哋时时有讲过，以前亦都有讲过，而家讲嗰啲就系乜嘢咧？我踎喺度掹插须， 嗯， 坐喺度。突然间起身， 系 突然间晕。 哦， 嗱，呢唔好睇少呢啲晕啊。 O、okay. K， 因为有阵时咧，你企得耐，你发觉咦，睇嘢点眼花花啊，又企喺度就好软啊，个人冇乜力啊，咁样，嗯，坐低又好啲。嗱，呢啲咧就所谓因为位置嘅血压低啦， 嗯， postural hypotension 系企喺度嘅低血压。点解咧？因为我哋凡亲是坐在度啊，踎在喺度咧，时间耐咧，起码大概有500至700 ml 嘅血咧，嗯，就积聚喺只脚，喺， 嗯， 个肚嘅血管嗰度噶。 系， 咁一企起身咧，一个正常嘅人咧，佢就会有啲因为啲神经反射咧，可以咧收缩周边啲血管咧，系避免个血压低嘅， 嗯， 但年纪大咗啊，诸如此类咧，呢，這个反应就冇咁好啦，变咗咧啲血积聚喺下肢喺肚入边嘅血管咧，咁啊令到血压低，血压低咧啲血上唔到脑咧就晕， 系 呢个好常见嘅现象，哦， 嗯， 啊有啲研究发觉65岁以上有20%嘅人有，75岁咧30%，咁我点知系咧？如果你又要科学证明咧，第一时你又血压低啊嘛， 嗯， 我瞓喺度，然后咧就起身，企喺度，喺3分钟内你度你嘅血压，咁样样咧，瞓喺度到起身咧，你个收缩压系低过20 mm 嘅，所谓水银啦，另外收缩压咧就系低咗10 mm， 吓， 嗯。 呢，这、一个咧就血压嘅标准，但系老实讲，有啲人咁咧，血压系低咗都冇事嘅，咁， 嗯， 所以话正式嚟讲咧，血压瞓喺度起身低咗，另外咧又有我讲嘅头晕晕啊、脚软啊、跌亲啊咁样，咁啊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咁啊，突然间血压低，因为最危险咧就老人家系跌亲啦， 哦，嗯， 尤其咧系第一次跌， 嗯， 第一次跌。咁啊，好多时候就断骨噶，而长者一断骨咧，麻烦就好多噶。尤其半夜去洗手间坐喺度，一起身啊，呢，嗯，啲真系要好小心。 系， 有啲人咧，亦都会有好容易有，譬如有糖尿病啊、血压高啊、个人好瘦啊、啊帕金逊症啊。但其实有一样嘢咧，要注意嘅。我哋话长者好多时食好多药，尤其系血压高药。 嗯， 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因为那个位置变动而有血压低的话呢，可能你吃某些血压药呢就仲会这些越来越紧要的。 哦， 啊，仲有咧就是、有啲神经科嘅药啊，亦都系会令到呢个问题涌现嘅。咁啊，喂，我点可以帮助呢啲人咧？咁样我唔食药得唔得啊？嗱，有啲好多个方法，但系唔系咁多嘅证据话佢真系有效。嗱，譬如咧，有啲咧着有啲有啲特别嘅物啊。啊，即系所谓压 力物啊，系嘛？ 系啊，系压埋个条腰，压条腰咧就令到肚入边啲血管啊唔好扩张咁多，谷翻上个脑啊咁样。 嗯， 但系呢啲顶时压力物咁容易着咩？ 嗯， 系嘛？又 你本身都唔太灵活啦，系咯，唔太灵活啦咁样。 点着啫？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婆婆老啊，年老嘅时候都真系啱啱新兴咗，又话呢啲压力物变咗有啲可能工人姐姐啊，或者调翻转我哋做孙嘅帮佢着咧，都真系唔容易。医生你讲得好啱， 唔容易嘅、嗯。所以一个理论同个现实咧最紧要啦。 系 好啦，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咧？呢啲？第一时咧系要喺啲生活方面啦，最紧要咧饮够水，就唔好脱水啊，避免企得好长时间啦，啊间房咧又唔好太热太焗，啊唔好饮酒啊，避免你突然间转个姿势啊，同时咧啊便秘喎，唔好便秘，因为一便秘一压力一大咧，咁亦都影响呢啲血压嘅。嗱、啊，有啲老人家咧又好得意，八十几岁以上咧，食得好饱， 系， 然后三十至六十分钟之后咧，血压又低嘅， 哦， 低咗成25度啊，主要咧就影响呢、这个自主交感神经嘅问题啊，咁啊呢个当然年纪好大先有呢啲食完饭好耐即系血压低啦吓、啊，好啦，咁如果真系啊咁啊血压低，你未想食药住咧，等阵时起身。旁边饮杯水先， 嗯， 然后先起身，然后咧慢慢起身，先啊，瞓喺度，坐喺度，坐一阵间，然后先至起身。起身之前咧，仲可以喐下只脚噶，即系脚板底，脚掌向上向下咁样，尽量喐下只脚，等啲血啲肌肉泵佢上去咧，另类咧。就可以希望多啲血上去，食嘢咧就少食多餐。啊，夜晚如果你有腳腫咧，當然瞓平咧就晾高隻腳啦。嗱、啊，藥物咧係有嘅，亦都用咗好耐。嚇、啊，有一隻個藥物嘅名唔係即係藥本質嘅名，唔係藥名賣廣告嚇，都 Midocaine 嘅。咁呢啲咧係其實咧佢係收縮嘅血壓。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令到血管收缩嘅。咁、大概咧食完之后咧，40分钟咧就会升高啲嘅。咁啊，但系记得喎，呢啲药咧就因为系令到血压高，一日咧系食两次至三次嘅啫。最迟咧就夜晚六点钟食嘅，唔好夜晚食，因为最惊咧你太夜食咧，夜晚反而呢个血压。低咧就仲麻烦嘅，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系血压影响个人咧， 明白明白， 好复杂。 哇，真系一集咧讲唔晒，同埋入边咧都系有好海量嘅资讯啦。咁当然即系医生头先都已经好概览咁样要讲咗好实际嗰个情况出现，要点去处理，特别系 focus 喺长者呢个血压嘅问题咯。 冇错啦。 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吓，下集再同医生倾过，多谢你。怎对你，如今心分有对比。 贴心也难够，做你的亲人患病时减添苦感，我们如知亲，亲历过陌生者远近，才非与别人热吻，曾经都跟你合衬。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今朝早想同你讲下，你嘅银包入边仲会唔会有散纸呢样嘢咧？点解大家都系惯咗用电子货币啊？如果你仲有啲散纸，尤其是系毫子嘅话，今日系你嘅幸运日啦。点解咧？转头话你知。 Wondering if you're around to catch me if I fall, if I come crashing to the wall. Will you let me up, jumpstart my heart? I need someone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Who's gonna 日5月23号叫做 Lucky Penny Day， 而 Penny 喺美金嚟讲咧就等于一仙嘅银仔。嗱，我哋香港最细面积嘅银仔都系一毫子，即系话十个仙啦。但喺美国咧都仲有一仙呢一种咁细咁细嘅货币嘅。而 Lucky Penny 呢样嘢都已经系讲咗好多年噶啦。点解会有人觉得咁细面积嘅钱会带嚟好运嘅呢？原来要追溯翻去古代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中国历史当中嘅铜钱一样，有人会用铜钱嚟到辟邪挡灾噶。以前嘅文明世界开始有货币流行嘅时候，最小面积嘅咧就会系用铜嚟到铸造嘅硬币。而以前啲人就相信啲邪魔妖怪系怕金属嘅，尤其是系马蹄铁同埋一啲用铜做嘅东西。咁所以佢哋要用到啲钱嚟到去破财挡灾嘅时候，梗系会用一啲面值细啲嘅，唔好嘥晒啲钱啊嘛。传下传下呢啲一仙两仙嘅铜钱就被誉为 lucky penny 啦。不过今时今日我哋出街都可能宁愿留翻多个钱喺啲电子银包入边，费事袋住咁多咁重又面值细嘅毫子啦，嗬。 嘉明讲呢个咧 lucky penny 咧啱，喂，我谂下谂下我自己屋企咧，其实都储咗啲嘅。不过头先都系题外话、就系佢话嗰啲铜啊、金属嗰啲咧，咪就系好似有啲护身符啊，驱赶啲邪灵啊，有咁样嘅。其实咧由以前去到今时今日咧，相信大家经过咗个新冠肺炎之后啦，咁啊 covid 都会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公共卫生嘅嘢嘅。其实开头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就有啲新闻就话到啲铜咧，其实系放喺个口罩入边，可以某程度做到少少淨化，即係可以，因為用呢個化學嘅原理，令到你個感染咧嘅機會咧係會低啲嘅。咁嗰個係一個嘅幫助嚟嘅。咁所以銅咧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嘅用處喺度嘅。咁但係你話真係會以前去到今時今日，我細個都會儲好多以前年代嗰啲嘅 硬幣， 即係無論係香港嘅，定還是係東南亞地區嘅，或者係北美嘅，我都原來儲咗啲。另外咧，以前咧仲有本簿嘅，好似一本書咁樣嘅 kit 嘅。咁佢嗰啲硬币咧，即系中意储硬币嘅人就会知道啦。嗰本书咧，其实佢系一个个有个 coin 个位喺度嘅，即系好似邮票簿咁样摄入去嘅。咁佢就唔系摄邮票，佢就摄一个个硬币喺入边嘅。咁我都有几本呢啲咁样嘅簿仔咧，系放咗一啲都我自己认为啦，嗰阵 好珍贵嘅硬币， 望起上嚟唔系好靓噶，可能真系系我阿妈即系以前去街市买完之后，呢个都几好啊，唔用，跟住咧后屘有一次收埋咗嘅时候，就我同我两个家姐见到，哇呢啲好珍贵嘅嘢嚟。不过就霉咗、残咗，即可能有啲积喺度咧，系啊，咁可能去完街市，咁你咪有积咯。咁我哋又冇特别处理，所以就唔系话特别挣钱，因为值钱嗰啲咧，佢个本身硬币个表面咧好光滑啦，好靓啦，保存得好好啦，年份啦，因为佢年份都紧啊，阿 O 都明。譬如紅酒有啲年份咧，其實佢特別矜貴，係因為講緊佢個季節同埋個葡萄酒嘅出產。咁、其實硬幣都一樣。咁你講緊譬如邊一年佢嗰個硬幣鑄造嘅成本啊，或者開採個過程，佢會唔會有所不一樣咧？呢啲都要注意。 又會更換咗啲朝代咧，特別係東南亞咧嗰啲硬幣，即係譬如嗰個人做國王嘅時候，梗係想用翻嗰個人嘅頭像啦。 咁你話香港以前殖民地年代嘅時候有英女王頭像啦，有戴皇冠嘅，有戴。其他嘅，咁亦都有试过系皇帝嘅，即系 king 嘅，咁嗰个嘅头像其实亦都有嘅。咁如果你话近啲香港人熟悉嘅日本，咁其实佢哋嗰个嘅硬币同埋个纸币，其实嚟紧都会再做新嘅，即系因为令和年啊嘛。咁英国亦都系一样，因为转咗查理斯国王啊嘛，咁佢哋又会再做个批新嘅。咁现有嗰啲咧。靓嘅话咧，咁大家可以 唔知系咪真系有收藏价值？ 你留翻俾啲下几代咯，唯有。 早晨，早晨，投资 O2O 喺星期二嘅早上，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今晚美股咧升跌不一，道指要跌跌140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不足一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2点。琴日咧港股啊干升啦，都几好啊吓，咁升翻200几点啦。咁啊再睇翻咧贴市少少啦，即系喺新加坡方面嘅港股期指亦都系高水80点，咁啊今日系咪有机会完整咁样收复翻个20000点嘅水平咧？因为前日嘅收市日就系19678点，今日有冇力再升多200-300？点啊，上翻20000点咧，估计散户股民咧都觉得啊，即系都系一件乐事嚟嘅。不过市场系咪真系如此预测咧？转个头咧，大家就可以知道咧，股票市场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呢排咧都发现有好多蚊啊、蠓啊各样嘢咧就出晒出嚟啦，咁啊所以咧我觉得都系麻烦啊，特别咧屋企有小朋友啦，咁你每次见到佢哋出去嘅时候咧都系要重装备，即系无论系衫啊、衣服啊各样嘢要准备啦，或者系蚊怕水啊，甚至乎系自己嘅指甲同嚟帮佢钉个十字啊，呢啲咁嘅古灵精怪方法咧，咁啊都系希望佢哋防到蚊啫。 你觉得边一样嘢最有用咧？即系有阵时同啲细路仔都会出街啦，嗰啲细路仔就会话：，哇，连蚊贴啦咁样。我觉得蚊贴咧个效用啊，好似真系冇喷嗰啲传统蚊怕水咁高啊。 我细个咧，其实屋企用嗰只超音波嘅，咁即系我哋都系睇过消委会之前有，唔知系一年前啊，佢哋曾经有做过报告，就话其实超音波嗰个效果好似都几唔明显啊，吓，唔系好帮到手。咁但系我细个就心理作用嘅，就成日有部咁嘅机咧 ，B 咁嘅声咧就 好似好劲， 系啦，抬就喺个腰嗰度咁样嘅。咁但系而家梗系知啦，唔怪之仲系咬到猪蹄咁样嘅，根本都冇用嘅咁样。 我都觉得系蚊怕水系好啲， 最劲系、啊、最强系蚊怕水， 系啊，同埋搽到成身都系咯、手啊、脚啊、颈 耳仔都要嘅，知唔知啊？ 咁犀利啊你！ 咬耳背噶会， 有啲喷嘅，有啲搽嘅都有嘅、 耳背都唔惨，耳珠真系惨，耳珠我记得咧有蚊咧咬过我两个部位咧，好古灵精怪， 我好想知道、 啊，你讲先。大家斗古灵精怪， 应该系我讲先啦，系啊，耳珠我咧古灵精怪，同埋咧手指罅咧、 哦， 我咧好古，即系手指罅，我点会无端擘大个手指罅俾蚊咬？ 眼皮有冇试过你哋眼皮？ 试过。 好痕啊！ 眼皮真系好痕，同埋你唔 系 好凹到喎，你又唔系好敢大力凹，但系佢又痕。 但眼皮你都话啊，唔知瞓咗觉唔觉俾佢针到，啲手指罅点样？我无端会点摊大嗰啲手指罅俾佢咬得到，真系好古怪。系啦，我真心觉得古怪啦。好啦 ，Vicky， 你嗰个古怪 你知唔知手指罅咧？有个好奇怪嘅嘢就系咩？呢阵时你呢，譬如手指罅痕啦，你唔系凹手指罅嘅， 你会咁 嗱？第一你凹下手指罅咧，你手踭又会痕嘅，因为你凹嗰啲神经啊嘛。你有時可能拗翻你手踭，你個手指罅入痕 喎。 我又唔知道喎、啊。不過咧，唔好講痕啦，一講痕咧，我即刻想拗。 係你講埋 呢個係一個反射神經嚟嘅。係 我試過咧，就係其實都差唔多嘅，但我就係腳趾咯。 哦、 因為你著住鞋你想拗都唔知點拗，你就會係咁。 哦，咁你著住鞋佢點拗你咧？ 唔係 點樣咬你咧？我 之前咬落嘅，著咗鞋之後你拗唔到啊，跟住你就好辛苦，係咁揼腳咯要。 係哦，咁啊，所以咧即係防蚊嘅嗱，防蚊嘅最大嘅殺手鐧係咩咧？就並不是你嗰啲咩蚊貼啊、蚊香啊，因為呢啲坊間實在有太多啦嘅方法去到教大家做啦。咁但係你話最咩？ 心靜自然啊！ 差唔多，但就唔係淨係心靜自然啊，係你平時食嘢，到底你選擇食啲乜嘢？因為咧有太多嘅專家咧都做過類似嘅研究，因為蚊咧佢本身咧除咗係探測得到熱感之外啦，其實佢氣味方面咧佢係依靠住咧我哋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去斷定我哋到底我哋個血液入邊嘅含量係有啲乜嘢。系需唔需要佢，即系佢中唔中意嘅食物，或者佢中唔中意嘅养分喺我哋嘅血液入边嘅，去到咁样判断嘅，大家可以咁样理解先。好啦，譬如我瞓觉嘅时候，如果我嗰日咧啊，我食咗好多牛扒，啲香料好劲嘅，咁我呼出嚟嗰啲咧，其实大家都会明嘅，你总系有一阵咧。 牛扒味喺度嘅。咁、我哋人個嗅覺咧就唔算靈敏啦，因為都退化咗好多啦。咁但係譬如昆蟲啦或者動物，其實佢哋會知嘅，佢哋聞得到嘅。咁蚊都係一樣。咁當我哋呼出嚟好多二氧化碳嘅時候，佢就會 trace 到。佢大概咧係有好似20公尺嘅範圍嘅氣味，其實佢哋係會聞得到嘅。即係如果你話烏蠅嘅，烏蠅其實差唔多10公里嘅， 咁勁，真係唔知蚊係有嗅覺 嘅。係啊，有㗎有㗎。Okay, 所以佢哋呢一方面咧，唔同嘅昆蟲咧，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叻嘅嘢嘅。咁如果你話哇，我知道佢點解要知佢叻啊？叻啲乜嘢？我知佢叻嗰樣，咁我咪防嗰樣咯， 避嗰樣， 避開佢。 就是、夏天少食牛扒，因為啲濃味嘢會唔會關事咧？ 食多啲菜咧，的而且確咧係可以令到你嘅血液嘅營養或者個氣味咧冇咁強勁。咁蚊咧係會比較上少咬嘅。細路仔點解啲人話細路仔甜啊咁樣？細路仔唔係因為佢細個年紀輕係甜，而係因為細路仔中意食甜嘢。咁所以啲蚊咧就好容易就會經過佢個汗水啊，或者經過呼吸嘅二氧化碳噴出嚟咧，就會啊知道啊佢入面咧嗰啲成分咧係我中意嘅，於是乎咧我就去叮佢去咬佢咁樣。咁啊蚊我哋即係當然係固然之係用呢個方法啦，但另外一種咧蠓咧其實又真係都幾難防。因為蠓咧，我哋又要了解佢特性。蠓嘅特性咧，佢唔似得蚊一樣。蚊有陣時候，譬如你住十樓，你都會仲會見到蚊。其實蠓咧，佢係一種咧屬於喺 地面 的地面飛行嘅昆蟲嚟嘅。 沙灘就特別多咯。 呢個冇錯啦，沙灘啦、草地啦，你哋都講到其中兩個佢最常出沒嘅地方。原因就係因為嗰啲地方咧，第一啱佢哋窩藏啦、第二你發覺咧。我哋通常俾蚊嗱，俾蚊咬我哋，我頭先講眼皮啦、頭殼頂啊、膊頭呢啲會俾蚊咬噶嘛。但係你唔會俾蚊咬到膊頭，唔會俾蚊咬到個額頭噶喎。 佢淨係咬腳 嘅，佢淨係咬小腿， 係啊， 小腿嘅部分， 腳眼添啊， 腳眼係啦， 專咪住你腳眼嚟咬。 因為蚊咧，佢飛嘅時候咧，佢一路飛，佢係一個好低水平喺度飛嘅，佢貼近地面喺度飛。咁佢飛嘅時候咧，佢隻眼啊同啲氣味喺度追蹤嘅時候，我哋小腿就成為咗佢最主要嗰個嘅攻擊對象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嗰啲如果你話細路仔會多咗手嘅，因為細路仔矮啊嘛，細路仔隻手放低嘅時候，佢咪容易啲又釘到咯。咁就話我哋大人嘅話，通常小腿咧就會中曬招。咁你要防嘅話咧，其實就可能真係著長褲，啲專家 成長襪咯，同埋 長褲長襪，因為蠓咧佢咁細只。其實佢嗰個針咧，你可以幻想得到佢通即係大家睇放大鏡咧，都知道啲蚊咧，佢一定係有支飲管咁樣啜啜啜你嗰啲血噶嘛。咁蠓咧，佢真係好細只。咁如果你著咗襪啊，著咗長褲嗰啲咧，照到你，除非佢即係捐入去你個長褲入邊。 如果唔係針唔入嘅。 如果唔係，佢應該針唔入嘅。佢最多只會喺你長褲嗰度咧，可能趴咗喺度。但係佢發覺咧，佢伸咗個飲管出嚟，啜啜啜啜啜，佢啜啜啜唔到你啲嘢。佢啜唔到，佢唔會放棄嘅，佢都會不斷嘗試，佢都好叻嘅。 佢會嬲住咯， 佢嬲住你嘅，但佢啜唔到。咁我哋就係要佢啜唔到嗰下啫嘛。咁佢嬲住我冇辦法㗎，咁就嗰個走啫。咁但係如果佢啜唔到嘅，咁我咪已經成功咗一半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要防嘅話咧，大家可以諗一諗啊呢啲嘅方法，即係當然啦，普通嗰啲驅蚊劑啊，著長褲呢啲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要防埋蚊嘅，咁你就喺自己食物方面，可能夏天都會影響，因為天氣太熱咧。影響咗你嘅食慾嘅，不如就趁住呢個時間食得清淡啲，一嚟可以 keep fit， 二嚟咧仲有可以幫下啲防蚊嗰啲作用啊，咁啊都幾好啊嚇。咁啊嗱，我哋即係播歌之前啦，我哋朝頭早咧都要呼籲一下，因為轉頭我哋9:30之後咧會有晨光 morning call 嘅。今日嘅聽眾咧，其實我哋好好，我哋通常9:00會聯絡聽眾嘅，但係今日嘅聽眾咧就聯絡咗佢啦，佢就話佢放棄，今日咧就唔要啦。咁所以今日咧。难听啲讲啊，俗语叫执死鸡。我哋转头咧喺9:40咗咧就有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18723888。咁啊听众如果有啲譬如正值就系今日有朋友生日嘅，想有人多谢嘅，结婚嘅或者你转头行礼嘅，有啲爱的宣言嘅，18723888。而家咧我哋即刻接你电话， 系或者有啲生日嘅朋友啦，18723888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在劇場经常会见到穿着全黑的人走来走去，由头到脚趾尾都是黑衫、黑裤、黑鞋，有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舞台 crew， 即是幕后技术工作人员的统称，因为在劇場工作的需要，黑衫、黑裤就是他们的制服来的。依照工作内容来去细分的话，有分为舞台 crew 和灯光 crew。舞台 crew 的工作内容包括砌景、擦台、上落课、换景等等，甚至乎有时要保护演员协助 quick change 咁样。 至于灯 crew 就是负责装插条灯、打 flow 等等。虽然你不会在幕前见到他们，但是每一个都是能够令演出顺利完成的所需要的大小齿轮。剧场入面所有职位都没有高低之分，有的就只是工作性质不同。互相尊重彼此合作才是演出顺利的不二法门。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意太冷清，情深不见得及呼应，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留低一点意太冷清，回忆渲染得多差劲，就算风声以后定如泡影，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尘世刚巧与你遇见，其实我们横历尽千山才能一刻相见，当分开才知道庆幸有着当初这么拥抱过，才能盼爱和未免缘至。 神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早上的神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喺晚上的节目梗系精彩啦。不过先找咗阿畅出嚟先，喂阿畅， 喂小白，早晨，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继续星期二又系我仔仔一起睇电视的时间啦，系孩子城市闯荡机啊。 冇錯啊！呢、這個親子真人 show 最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睇啊！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揾啲小朋友咧，俾啲小任務佢。咁啊，另外就從中咧，溝下佢哋有啲咩反應啦。咁啊，請嚟專家解讀一下佢哋嘅心思，睇下點樣教仔女嘛。咁啊，今集咧得到任務嘅小主角咧，叫做梁卓橋。阿卓橋咧，佢係好怕醜嘅，即係好怕生保，亦見到生保人佢就縮噶啦。但係偏偏好抵死，個任務咧就係、是。要佢一個人去花店嗰度做售貨員， 哇！ 即係要對好多陌生人， 面對住咁多客人，你連 sell 花你都唔會 sell 啦，佢仲怕醜過啲花啊！ 係咧，怕醜， 怕醜嘅怕醜草啊！ 係咧，但係咧，佢唔只要 sell 花，佢仲要由清潔到包花到賣貨都要一手包辦。咁啊，搞咁多嘢為乜咧？頭先咁講啦，我哋請嚟咧心理學家咧，去從中咧睇下呢位小朋友嘅反應，教下咧，分析下咧嗰啲。 父母应该咧点样帮嗰啲怕丑嘅小朋友去放心同人接触。咁、另外亦都会教下路啦，教下啲父母咧应该点样帮助嗰啲孩子去面对失败。咁啊。咁啱你嘅小朋友如果真係怕丑嘅话呢，今晚记得要7:30留意呢个孩子城市闯荡记啊。 哎呀，我仲係用緊嗰啲好老土嘅方法啦，即係拖住佢哋手成日同佢讲，哎，比如爸爸同你一齐做啦咁样。咁、除咗呢个办法之外呢，咁今晚孩子城市闯荡记可能都有其他嘅法宝，大家可以一齐留意住嘅。 冇错。 8:00喇喎，医生远离啊。 冇错啊，咁星期二嘅医生远离呢都係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咁今晚都唔例外啦。今集嘅主角呢就係、黄秀娟医生，咁1年2集我哋都会专访佢嘅。咁黄秀娟医生呢本身就係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教授。所以呢即係黄秀娟呢系一位教授。咁佢近年呢佢发展一个研究呢好特别嘅。佢就係研究粪便。咁人类嘅粪便。咁研究嚟呢系睇下点样医病嘅。咁好多我哋嘅就咁睇啦，粪便都冇乜用噶啦。但原来当中大有学问噶。黄秀娟教授同佢团队咧，即系佢透过研究粪便，先后证实咗呢个肠道微生态咧，同好多种疾病息息相关嘅。就将佢嘅科研成果转化成呢个无创诊断工具同埋微生物疗法。咁如果大家都好好奇啦，点解一位女士、一位女医生咧，系咁有兴趣研究粪便嘅咧？佢究竟一路心路历程系点样嘅咧？想认识佢多啲咧，今晚8:00要留意呢个医生远离啊！ 系啊，其实我哋成日谂啊，粪便啊冇用咁，就咁冲走咗佢。咁啊，唔知阿畅都知唔知啦？有啲大学其实佢哋都会即系邀请啲市民咧，就去到帮下手，就去到提供啲粪便样本嘅。系啊，系、啊， 捐啲粪便俾佢。 捐粪便、有钱收噶。系啊，嗱、呢个大家自己上网就睇翻啦吓。咁啊，医生与你就介绍呢一位系黄秀娟教授。好啦。10:30嗰个系咪新节目嚟噶？ 系啊，冇错啊，一个科学纪录片嘅系列，叫做《詹姆的生命说明书》。咁啊，1年2集嘅《詹姆嘅生命说明书》。詹姆是谁呢？系一位科学嘅教授啊。咁啊，詹姆艾尔卡利教授咧，系一位喺外国好出名嘅物理学家嚟嘅。咁佢拍过好多呢啲拆解咧科学嘅迷思嘅节目噶啦。咁啊，1年2集，我哋咧就会透过詹姆教授咧，同大家解开一个万物起源呢个迷思啊，咁啊听落好深奥啦，即系嗰啲理论啦， 唔系 Big Bang 咯，一讲话万物起源，大家都讲 Big Bang 咁样噶啦。 系啦，咁但系究竟即系呢啲我呢啲科学理科好白痴嘅人，未必听得明噶嘛。但系咧，阿詹姆博士咧好叻噶，佢能够咧用一啲好简单嘅例子，就一讲就明噶啦。即系譬如嗰啲量子力学啊、黑洞啊呢啲科学理论咧系点嘅咧，佢会由浅入深，带大家去认识科学呢、這个从科学角度认识呢个宇宙嘅本质啊，咁、大家想有一个入门级嘅认识嘅话咧，记得今晚10:30留意《詹姆的生命说明书》啊！ 我哋终于可以用一个咧最老土嘅 tag， 就系今日夜晚大家10:30嘅时间一齐黐住《詹姆的生命说明书》，揭开宇宙神秘嘅面纱。 有啲 echo 出嚟嘅， 系90年代嗰啲 tag 嚟噶。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都好喎，一齐揭开呢个神秘面纱，咁啊，留待咧一齐睇睇呢个港台电视31啦，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多云啦，初时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稍后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气温咧徘徊喺27度左右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展望咧星期三咧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随后数天咧部分时间先开始有阳光。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今年同两间电力公司就管制计划协议作中期检讨。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在现行奖罚机制之下，停电事故之后仍然可以得到奖赏，令人观感不好。又说同样是公营公司，港铁的奖罚机制是列车服务延误31分钟或以上需 要被罚款，政府和两电亦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机制。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两电有 8% 的准许回报率，原意是鼓励他投资，而利润亦都包括开支，但是过往没人提及由边个监管两电的开支，包括聘请多少员工、高层员工、编制等，质疑并没有诱因令两电要控制成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在同一个节目说，除了关注两电准许回报率和奖罚机制之外，亦都关注现时燃料调整费全数由市民支付，认为两电亦都应该承担部分燃料调整费，以令两电会采购最合理价钱和最适合的燃料。黄大仙的献主会普仁小学新学年小一获派零班，学校申请特别试学亦都不获批，校方随后表示计划以私立方式申办小一。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月中曾经同学校会面，已经清楚表明由于学校已经选择特别试学而不获批，将不可以重新选择其他选项，包括不能够申请在下学年开办私立小一。教育局又说，得悉有人计划以协助普仁小学申请开办私立小一的名义进行筹款，但是事实上学校根本不能够以这个方式营办。教育局曾经紧急和办学团体沟通，重申有关计划不适用于申请特别试学失败的学校，对于办学团体未有澄清事件深表遗憾。发言人说，已经在月中的会面之中向校方交代特别试学不获批以及相关的理据，校方如果对审核结果有任何意见，可以在指定限期前向教育局回应。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入禀法院，要求阻止蒙大拿州对 TikTok 实施全面禁令。 TikTok 表示，这一项史无前例将会在明年开始实施的禁令侵犯了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并且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发言人说，相信在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先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挑战中获胜。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早前签署法案，出年起禁止 TikTok 在当地营运，成为美国第一个签署法令禁制 TikTok 的州份。当地五个用户日前亦都入禀法院，寻求阻止执行有关禁令。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初时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徘徊在27度左右，吹和缓的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2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8升2.6，阿里巴巴84.1系升5毫，快手56.7升3.2。友邦保险78.65跌1.66，盈富基金19.87升3仙，美团133.1升5毫，比亚迪股份252.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38.65，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 1.244， 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1,307点，升220点。港金报18,3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39美元，卖出1,9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坏车事故在新界的沙田路。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对开。之前慢线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的。一带仍然是挤塞。咁龙尾就分别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沙田驾驶学校的。咁因为呢就受到坏车事故影响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带呢是相当之挤塞的，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沙沥公路近住沙田驾驶学院。咁啊，隧道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城门隧道就已经实施二通行噶啦，所有驾驶人士咧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就唔使慢驶嘅。如果仲未登记二通行而通过城门隧道咧，运输署就会喺事后追收呢个隧道费啦。仲有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啊，喺今个星期六晚上嘅10点咧就会实施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咁啊，到时咧狮子山隧道来往方向、龙翔道来往方向去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喺28号即系星期日凌晨嘅4:30去到5点咧系会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5条通宵嘅巴士线同埋6条嘅专线小巴线咧系会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啦。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石门嘅河滨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港岛中区的干诺道中，东行线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湾仔绕道入口去到中山公园那段就比较多车。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对开的坏车终于离场了，不过一带还是比较挤塞的，消散的龙尾都还是去到威尔斯和沙田驾驶学院的。咁啊，继续讲九龙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转去九龙湾之路咧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啦，而家屯门嗰边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一带仲系多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府地嗰段比较繁忙。沙田嗰边啦，咁啊大埔公路啦，同埋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和斜至到天富海湾嗰段都系比较多车，仲有荃湾路吓，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透过智方便登入税务易，处理税务话金易，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三位都是劲人，包括香谣界的 Dan and Shane， 同埋有咧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Thought the day you disappeared that it was over, didn't even hear you leaving. Saw you with someone and thought that it was closure, but you still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baby. Why? Tell me why? Can't you just make up your mind? Quit messing with my head. You can't. Chain 咧，其實之前咧都試過同咧 Justin Bieber 合作啊，今次揾嚟 Charlie Puth 咧，好似如魚得水咁樣啊。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Charlie Puth 加埋咧 Dan and Shane，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评审将会选出十封得奖作品，得奖者可以获得丰富奖品。记住，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号。 想知道更多，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Made in Hong Kong 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啦。Hello， 系啊 ，Hello， 方姐， 早晨啊，方姐， 早晨，早晨，好耐冇见啦。 早晨， 好耐冇见，因为你喺边度相会过我哋？ 曾经大气 电波，电台嗰个大气气啦，冇睇声音，好耐 相遇过。 哎，好啦，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哋又可以即系我哋自己都 call 翻，call 翻啲旧客仔翻嚟，咁耐冇倾偈嗰啲咧，大家老街坊都要见下面啊嘛。 方姐今日打电话嚟，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吓，嗯， 我就准备儿生仔啊，张恒乐，咁佢就毕咗业啦，咁而家又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啦，就出嚟社会做事咯。 哦，阿乐仔系嘛？ 系啊，乐 B 啊，仲系乐仔。 系乐 B， 乐 B， 你啱我错，对唔住，阿乐 B。 唔错。 系啦，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啊？咁佢各样嘢而家出嚟社会，佢有冇铁铁阵啊？各样嘢啊？ 有噶有噶，即系由即系受训啊到毕业咁，系咯，一步一惊心噶都。 嗯嗯，咁你有冇啲咩金句啊？醒下佢，等佢行出嚟，定啲定个台，由大师傅咁样嘅风范。 哇！我哋呢啲即系边度有啊？系啊， 你谦虚啦。 鼓励 说 话咯，又系有冇啲鼓励说话 鼓 励 下佢啦， 鼓励下，系咯，都系做人都系唔好怕蚀底啦，嗬。 嗯， 出嚟社会做事系啦，系即系。盡一分力啦，出多啲力嚇， 唔好咁計較咯，嗬，係咪啊？ 嗯，冇錯啦，係啊，冇冇計較，冇得計啊， 唔計較，但係都要醒目啲。 系啦，唔好俾人呃。 系啊，唔好俾人呃。 咁啊，冇咁容易俾人呃嘅。不过调翻转头，第一二次出份人工，有冇话请下你饮个靓茶咁样噶吓？ 诶，期待紧，期待紧啊吓，系啊， 期待紧，唔使期待。 咦，阿乐接得噶？听到呢个点唱，识做啦，真系。 系啊，你 send 翻条 link 俾佢啊！我哋节目一完之后，你 send 翻条 link 俾佢，叫佢听翻神歌 Morning Call 啊，乐 B 咁样。 都真系要嘅，其实，因为记得啊，自己啦，人生第一份工咧，都打。打完第一份工攞第一月个月嘅薪水咧，都真系请咗屋企人，系啦，饮餐茶食个饭，咁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印记嚟嘅。哇，爹哋妈咪照顾咗你咁耐，或者身边啦屋企人锡你嘅人咧，对你咁好，哇，你真系出身咯，出身呢一个对于男人嚟讲啦，嗱我自己系男人，即系我都好标志性嘅，所以都真系想第一份人工咧就真系。尽量请下人哋轻松饮个茶啦，同埋今次你冇得赖，仲有消费券，你嗰二三千蚊随时未用晒，你左补右贴咁样都点都食个饭啩，啱唔啱啊？方姐吓， 系啊，啱啊，啱啊，系啊，饮餐茶系啊，不过我哋好大盘人噶，两围噶， 哦，咁啊先至显得佢诚意啊嘛，方姐， 咦，咁又系， 系咪啊？ 两围未两围咯， 乐 B 嬲死我啊！ 乐 B 话两围未两围咯，惊你啊，系咪先啊？咁啊，祝阿乐 B。步步高升啦，平步青云啦，好唔好啊？吓， 好啊，好啊，好啊。 嗯，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Beyond 嘅《不再犹豫》，系嘛？嗯， 系啊，做人都系要咁啊， 咁啊， 望着理想出发。 哇，劲 啊！ 佢词都记得， 一齐和好好好啦， 系嘛？好，一齐听歌啦吓，多谢你电话， 多谢 方姐， 拜拜。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哇，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饮食图鉴，噔噔噔噔。今日咧， 食啲乜 嘢咧？嗱，今日咧就想问一下阿 Vicky 咧，中唔中意食炒河粉？ 中意。 炒河粉，我都中意食啊。 中意。 好啦，中唔中意食嗰啲越南嘅檬粉，例如生牛肉河？ 中意。 又或者系。干炒牛河 中意， 都中意， 系啊。 又或者系嗰啲马来式嘅炒贵雕， 都中意。 全部都系咧 米粉嗰啲都好中意，米线都好中意。 系啊，其实咧呢一类型嘅粉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因为由细到大都食啦咁。但系我细个有好多迷思嘅，即系妈妈同我讲啦，就话啊呢一个咧炒河粉，嗰个咧又叫做炒贵雕。咁老实讲啊，我唔识分嘅。 我都唔系好识嘅啫， 今时今日咧就会识啦。 黄色嗰啲系炒贵雕咁样咯，啡色嗰啲干炒河 系啦，同埋河粉同埋贵雕咧，佢哋本身喺个质感上边咧，亦都系有分别嘅。 系有分别，但系我哋有阵时唔系好识食咯，系嘛？ 有啲就会粗啲啦，有啲就可能会轻身啲、light 啲嘅感觉嘅。咁啊，视乎翻你本身你想食边一种嘅菜肴咧，咁佢哋嗰个嘅分别亦都会慢慢见到出嚟噶啦。咁但系睇翻咧，原来即系炒河粉啊、炒贵雕啊呢一类型嘅咧，其实亦 亦都系因为由以前嘅年代啦，去到不断制作啦。嗱，据讲啊吓，喺以前咧有叫叫沙河镇，咁啊有一个叫九龙泉啊。泉水嗰个泉，咁佢哋咧，即系呢一类型嘅粉面类咧，佢哋就系用呢一个泉水咧，去到制造佢哋呢一个第一代嘅粉面嘅。 哦、 好啦，咁然之后佢哋亦都用呢一个泉水去浸泡啲大米啦，然后咧就再将佢咧就磨成啲浆，咁啊蒸制，咁啊切条咧就成为咗呢啲我哋叫做河粉啊，或者而家有啲人叫做桂雕啦。其实两者系有分别嘅、 哦。 好啦，咁啊叫做第一代嘅，我哋先叫翻河粉先啦。因为佢哋粉啦，同埋佢用呢啲嘅叫泉咧去到做啦。 嗯。 咁河咧，即系虽然佢嗰度写河啦，但系我哋个都系叫读做河噶啦，河粉。好啦，咁河粉咧，我哋就知道佢喺内地嗰度就咁样生产啦。以前咁至于咧，有一种叫做果条，咁亦都可以大家可以叫做桂雕咁样啦、 嗯。 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啦。果条呢一个咧，就系嚟自潮州、福建、海南。等等啊，南區嘅一啲地方小食嚟嘅，咁啊亦都咧就係同河粉咧已經有少少不一樣噶啦。嗱，最主要其中有啲嘅分別咧就係佢，例如講到係後屘再移植去呢一個東南啊，例如變成越南嘅河粉啊、金邊粉啊，佢哋就比較上輕身，咁同埋佢哋亦都較為幼嘅，咁啊同埋嗰個製法咧有機會係用咗其他嘅粉例如係見到呢啲河粉咧喺米裝上邊亦都會加多咗薯粉。同埋咧就淀粉，咁、所以食落去嘅口感咧会粗壮啲、厚身啲。咁啊桂雕咧，咁我细个喺新加坡住嘅时候，都曾经有成日食啲桂雕噶嘛，系啦，或者佢哋嗰边就中意食嗰啲有啲叫做 A 面啊嗰啲咁嘅嘢，其实有啲都系用桂雕去做嘅。咁我哋亦都中意咧就炒同埋用汤，最主要呢两种啦。食落去嘅时候咧就轻身啲，咁但香港嘅譬如系干炒牛就会粗啲嘅， 系肥嘟嘟啲嘅。 系啦，咁如果你话有啲。几似贵啲或者系叫超我咁讲啦，超级河粉，即系佢系一块好似手板咁样一块嘅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系几特别嘅一种食材。咁其实原来這個呢一个咧就已经延伸到去到日本成为咗另外一种食材。咁就系由乌冬变咗身做一种叫做、我都会叫做超级乌冬，因为佢真系好肥好扁， 好扁系 啦。咁而且佢真系有大家嗱一只手掌啦，四只手指咁样，佢就四只手指加埋咁阔噶，最少。咁你就摆落个汤嗰度咧，就一路成块咁样去食嘅， 一块块咁食 噶。咁所以呢个咧就变咗去河粉啊，亦都去到唔同地方，甚至乎去到日本。有不同的转化的。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要炒桂雕又想炒得好食的，我自己其中一个炒法就是喜欢海鲜炒桂雕。啊。点解是炒桂雕我喜欢拼海鲜呢？因为去到桂雕已经是多了东南亚风味啦。咁、不是单纯呢就以前第一代河粉。咁第一代河粉你见干炒牛河啦、或者有啲人喜欢多了譬如鸡啊，咁都是一啲家禽类嘅。咁、因为以前即係叫做发明呢个河粉嘅时候都系啲内陆啲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嘅食材方面呢都会着重呢就係比较上系家禽类嘅。咁、但当你去到东南亚转化咗啦，咁你知嗰度啦都系好多海㗎嘛。 海呀、啊。 冇错啦。咁所以佢哋就会将好多虾啦，贝壳类啦，甚至乎系蟹啦，都会一齐鱼啦，鱼柳啊，摆埋落去嗰度咧，就一齐去到炒呢个桂雕嘅。咁所以咧我净系谂到我都觉得我眼 头 已经想食桂雕啦。 有镬气嘅系最好食。 系啦，有镬气，即系我都会想大排档嘅炒桂雕咧。佢嗰个镬因为好高温啊，同埋其实佢哋中意抛镬嘅时候咧，因为有啲油喺度咧，成个桂雕就喺个镬上面烧紧啊。咁嗰个咧就的而且确系。更加有风味啊！咁午餐如果大家唔识自己炒嘅，唔紧要， 出去食啦， 出去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 Vicky 想同大家分享啲乜嘢享乐时代呢？其实係好开心嘅，因为呢其实前日我就出席咗一个 wedding 啦，咁我就去做 wedding MC， 咁发觉呢咦，呢一场 wedding MC 本身咧，嗰对新人本身都好玩得噶啦，然之后又超级 nice 啦，好 sweet 咁样啦，然后咧我去到发觉， 原来好多亲朋好友佢都有听神光第一次。 我系。 跟住我就成个就觉得哇好有亲切感啊。同埋对于我嚟讲系第一次加入咗神光之后第一次真系同见到听众啊。 嗯。 即系平时可能 morning call 啊我哋都系透过声音去认识大家啦。咁、 啊、 然之后嗰一次系亲眼大家可以见到大家系我哋捉住隻手女士嚟嘅女士嚟嘅、啊。捉住隻手哎呀加油啊咁样同我讲。 哎呀好好、啊。 知道有听你啦加油啊因为其实 wedding 都去到好夜嘅，咁、啊、佢又知道我第二朝又要翻零六啊，佢话辛苦你哋啦，咁样，跟、住然之后佢都听得出，嗯，啊，你要跟小白好好学习啊，咁样，即系我见到呢、這 个系 都系学习嘅，Vicky 都要学习当中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关系，我觉得。好奇妙啊！亦都当然好感恩、啊。 我谂做电台其中一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平时喺个直播室入边咧，其实都系四面墙嚟噶嘛。 系，同埋只系我哋对住 嘅 啫嘛。 系啦，即系我哋嘅。咁有阵时候我哋虽然啦都有即系啲社交媒体会同大家倾下偈，咁但系始终都唔系望住，即系唔似做 show 咁样，会望住晒啲观众，望住啲听众嘅。 系。 咁但系你竟然间咧就喺呢个录音室喺直播室做完嘢之后，出边咧啲人会。啊！知道你嘅存在，讲、 啊、 得出好多咧，因为我哋都好多将生活嘅嘢 分享 嘅，啲人就好似你嘅朋友咁、啊， 啊！ 你上次讲嗰个都有啊， 同我讲话，哎呀，叫小白仔仔啊，啊，好好休息啊，快啲身体健康好翻啊，咁、样咯， 系啊，好亲切啊， 系咪啊？ 系啊， 我 觉得系啊， 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同埋其中咧，有啲亲朋好友咧，佢哋系嚟自澳门添噶。 哇，系啊！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劲啊，好开心啊！跟住我自己都好似识到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咁样咯。 嗯， 即系个交流过程当中，大家好似本身系第一次见，但系原来都可以有一个熟悉嘅感觉。 嗯 啊，原来透过大气电波都可以认识到好多唔同嘅朋友， 哎、 我就觉得好开心啊！ 即系你都可以感觉得到我哋点样用一支咪咧，同啲听众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呢、 嗯 這个友谊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哋就好好彩啦，因为我哋可以坐喺直播室入边啦。咁、但系我哋都想将呢一个快乐咧，就同即系我哋不断同听众分享噶嘛。 有啊，佢哋 大家感染到原来 系啊，佢真系佢同我讲，佢话啊，朝头早咧听你同小白啊咁开心，六点嗰段时间咧，即系我哋一齐去倾偈 free talk 嘅时候，哇，带到俾好多正能量俾我哋啊、然后听完你哋咧都好似好开心啊咁样，咁我听到就觉得咁我要更加努力做好啲啦，即系每分享嘅一样嘢，讲嘅每一句说话，我都希望大家听到嘅时候，都系除咗有正能量之外，大家都系啊可能会窝心嘅、可能喺面对唔同嘅环境嘅时候，都可以咦？我哋陪伴紧你，我哋互相陪伴紧大家嘅。 啊，真系好、啊！你入咗入嚟神光嘅团队三个几四个月啦。 一月十六号第一日， 哇！你 记得 好清楚、啊， 我记得好清楚嘅。 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 我记得好清楚嘅。 一月十六咁，而家都差唔多系四个月嘅时间啦。 系，而家系 都一季噶啦。 五月廿三嘅。 系啊，一季咯。 系啊，咁样叫一季 嘅。一季四个月嘛。 我唔知唔 识分。咁都可以感觉得到呢个咧系好事嚟嘅。咁你亦都即系主持咧，即系我咁讲啦，主持亦都系好需要咧听众嘅支持。咁、我哋做完啲嘢，听众都啊发觉有反应。譬如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都好噶、我哋会同啲听众倾偈咧，啲听众一听到，譬如我接佢电话嘅 ，Vicky 接佢电话嘅，特别多嘢讲噶， 系咪 啊？然后再开麦嘅时候咧，即系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播出街啦，咁大家又好倾咁样，咁都系嘅。譬如我哋农历年嘅时候，我哋仲有神光拜年团咧， 系啊， 我哋有试过系想嗰阵时揾咗啲听众噶嘛，上去佢哋屋企咧，好开心噶，大家都。 你哋嗰阵时， 我哋嗰阵时上埋听众屋企噶，系啊，咁啊睇下嚟紧会唔会有多啲时间咧、 啊？ 我哋揾多啲方法同听众玩多啲， 系啦、啊，我都想啊， 互动多啲， 系啊，最紧要大家一齐开开心心。 好，转头有丰收发福人，听日见，拜拜， 拜拜。